话3000宗确诊，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英格兰地区嘅群组聚集人数上限为6人。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新增3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接近3个月以来单日新低。另外，死亡个案增加7宗。澳洲疫情持续放缓，当地由今日起容许州内首府墨尔本民众在室外运动2个钟头，宵禁时段亦都有所缩短。不过，仍然有几百人不满当地迟迟未放宽严厉的封城措施而上街示威，警方拘捕超过70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南海东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09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24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5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4蚊，升8蚊；美团点评245.2，升2.4；小米集团23.35升1毫；阿里巴巴265.6跌4毫；远东宏信7.02系升7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929，瑞士法郎8.527，澳元5.643，加元5.886，新西兰元5.185，欧元9.1827。每百日元对港元7.3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4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63点，升157点。港金现价报1801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99美元，卖出194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啦，中线咧系有坏车嘅，较早前咁喺呢一分钟咧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车龙咧就排到去泽安村噶。咁另外啦，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一带比较车多啦。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西贡公路来回方向咧就挤塞。咁西贡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喺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入西贡咧，都系挤塞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来回方向咧仲系挤塞。在港岛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第三线的交通意外呢都是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呢就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后少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喺新界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高埔路挤塞，车龙喺下高埔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啊！佢猛嗰度，我嗰度凹咗啊！ 姑娘，我不安啊！ 系 啊，我唔知佢系咪骚扰我，不停话自己凹咗啊！ 你安慰下你个院友啊！ 但系我又何尝想话俾佢听我突咗咧？ 系啊， 系咯，佢凹咗啊， 佢凹咗啊！ 一个凹，一个突，好衬啊！得啦，你两个携手行出去呢个。 咁然后咧，我哋就作为风骚病院咧，我哋听到呢位病人咁讲咧，我哋而家决定召开呢个全民听证大会。 我哋公开咧，即系招募下，明唔明招募啊？ 集思广益， 系啦，希望我啲听众可以帮下手。 今次公道个对象啊，唔系我啦， 系啦， 系你啊，黄耀祖啊， 我需要听取民意啊。 话 说系咁嘅，当我琴日咧睇紧呢个一级方程式嘅比赛嘅时候咧，哎呀 ，B B B 嗰阵时咧， 我哋 mark 低睇有冇关 系 先， 完全冇关系嘅，只不过喺度睇紧电视，简单嚟讲啦，唔知即系只手咁摸摸个头啦，我发现咧，我嗰个头发嗰个转嗰个位咧， 天灵盖嗰个附近噶。 唔系天灵盖喺额头前上少少，真 系转嗰个位，系啦，发转嗰个位，系咪叫发转噶？ 头顶啦， 系啦，总之头顶嗰个位啦。一摸落去嗰阵时，咦？点解好似有啲唔同咁样嘅？ 系， 跟住我就再摸落去咯。 两针针， 即系有扫过啦。 两针针就肯定噶啦。 点解啊？ 因为有风吹啫。 系啦，因为冷气长期开啊嘛。 哦，我冷气又冇吹到个头咁硬嘅。 你头先又话对人温柔啲嘅。 哦，系啊，系啊。 护士长啊。 咁啊系嘛。 护士长都唔一定恶噶，我识啲护士长好好人噶。跟住就摸下嗰个位嘅时候，突然之间发觉咧，唔系头发少咗啊吓，好多澎湃，但系我 feel 到凹咗。 系 嗱，真系凹咗，因为我今朝翻嚟咧，即刻俾阿恬摸，俾阿豪仔摸翻嚟，喂摸下我， 系啊，佢 翻 嚟 好似嗰啲咩幸运小童啊，或者嗰啲掟龟嗰啲咁样咧，摸下摸下咁样， 系咯， 跟住真系咧，好明显地咧，真系好似火星砸地球咁样，砰一声咧，我凹咗， 有个月球表面咁样噶， 真 系少少去到嗰个位， 系咪即 冇咁凹，但系 不过你摸上去嘅时候，你系会想唱犹如个高山，犹如个谷啫， 我觉得我有毫子咁阔嘅一个。凹陷位喎， 系有明显地，唔知点解去到嗰个位，好似有啲凹咗落去少少嘅， 线一线低谷咁样去咗个，可能我人生去咗个低谷啊，由个井位嗰度个转嗰度开始， 定系你嗰个快活谷啊？ 我哋一摸下， 大家一齐摸个去先。我唔知快活谷嘅话都好大胆啦，话冇咁大胆 系啦，咪啦。我头先第一时间就化身成为呢个医护人员咧，个口吻都系咁啊。咁你有冇痛啊？ 冇， 系啦。 有冇撞击过啊？ 冇。 有冇头晕啊？ 冇。 有冇作呕啊？ 冇。 嗰笪地方摸落去，除咗唔靓仔之外，有冇唔舒服啊？ 冇。其实我冇镜照佢，我唔知佢靓唔靓仔嘅。 系啦，咁跟住我嘅结论就话：喂，咁你冇嘢啦。 系咯， 你都冇受到外力冲击。 喂，但系就系成日都系咁讲嘛。唔痛唔成先惊噶嘛？ 唔系嘛？ 喂，但系你唔每日一晚，你谂下唔每一晚咁样凹噶嘛？ 唔系，我自己都我同阿恬嘅谂法都系，如果我系有撞击过，咁可能咧佢凹陷咗少少嘅话， 有撞击过都唔会咁凹噶。 唔系啊，有撞击过咁凹啊，真系大件事噶啦。 唔系啦，你一定系即系个头一定系会流晒血啊剩噶嘛，但系里面凹陷，你谂下， 系啊， 即系嗰啲板块冇咗一橛，突然间。 我希望唔系咁样啦，去到我头顶。个板块冇咗一橛咁样啦， 但你话你查过上网，你都 我有上网嘅，因为我 到 首先我问咗我隔篱嗰个先，佢摸落嚟嗰阵时都话，咦系咁样，跟住我就自己喺度谂翻起，当然啦，我嘅记性又差啦，喺度谂，其实阿祖你系咪不嬲你个头壳顶都系咁样噶，你自己唔知咋咁样， 但你日日摸你个头噶，你 真系从来都唔觉得嗰个位原来系凹咗少少噶， 同埋你经常都剪头发噶，你疫情期间你都剪噶嘛， 但我又未要剪，同我嗰个位又未咁光。即系就算系剪头发都未咁容易见到嘅， 睇到咁样，又未睇到。 喺太空望落嚟啊，除咗望到长城之外，望到我地中海啊。 仲有一样嘢就系，你哋日日都洗头噶嘛，我都日日洗头，咁所以咧，你嘅手指系好熟悉你嘅头壳嘅。 应该系啊， 所以咧凹陷嘅时候咧，你系好明显去发觉到，咦？点解会凹咗？你唔会话啊，唔为意捽就捽下算。 系啦，所以咧， 你从来都唔洗呢个头壳顶。惊 谂多咗啦， 惊影响啲头发。谂 多咗啦，系啊，你冇洗面添啊，影响你嘅皮肤质素啊，桂花田。跟住我就谂住咧，上网咧就揾下啲资料咁样啦。 咁点啊？ 首先第一步咧系好难嘅， 揾唔到，因为够写系嘛？ 系啦，究竟个关键字系乜嘢？ 我都揾紧而家真系。 最终咧，我系打咗头骨。 系， 嗱我打咗头骨两个字， 你跟住咧全部去晒大英博物馆嘅， 跟住佢就嚟，跟住佢就嗰啲有相连嘅词语就会弹出嚟噶啦嘛，佢就系头系哦， 真系有凹陷， 跟住我就揿咗落去头骨凹陷咁样 咧， 跟住咧就你即系见到咧有一啲我唔知系台湾定系内地嘅朋友啦，跟住咧就会喺度分享咧就话点解咧我突然之间发觉自己个症状似嘅， 即系唔系咯 系 咯 系啦，就是、我发现即系我唔系唯一一个嘅，我突然之间发现咧就系我嗰个头壳顶转嗰个位咧突然之间好似凹陷咗，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啊？那些是是是是一些讨论区啊，平台都有 跟你一样，是不 是？是啦， 是不是都是头壳顶的位置？ 是啦，他们又没 exactly 讲到哪一个位置，就是你眉心对上啊，数四寸啊，又没去到那么准的这样。但都有人问这些问题，其中一个的网上讨论区的平台就专是给不同的医生们就 是 尝试去解说，就是说你有这个问题， 跟着就你比例的啦， 是啦，跟着我又讲两句啊，这样。讲嗰啲咧，即系都有好多个医生咧，就尝试回答呢一个嘅状况嘅话咧。 咁咩事？我好紧张。 冇人答到系咩状况？佢话咧，即刻都系问有冇外来嘅撞击过啊？有冇痛啊？有冇见晕啊？ 即系咪连 针 治好一个病患者，佢都要识问啦、 啊。系啊，真系要问呢个问题。 佢哋问呢啲咁嘅就话冇啦。咁跟住嗰啲医生都系话咧。其实应该是不正常的，你应该要去看医生咯。 哦，哎呀，需唔需要照下 MRI 咁样？ 我唔知道，我谂住过两日冇乜事就算咁样。其实自己谂住。 哦，如果咁嘅话咧，我望到都真系好多嗱，有啲咧就话痛嘅， 系。 所以咧，如果有啲痛嗰啲咧，网上面嗰啲人就会建议佢真系要去照 CT 咁样。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如果唔痛咧，佢哋就话喂，可能嗰个系穴位嚟嘅啫。 穴位唔系 其实可能成件事系冇事嘅，可能我天生系咁，我自己唔知道真即系我因为琴日自己有一个即系开心大发现嘅，即系话啊，其实咧个头壳顶都系你自己噶啦，你都用咗几廿年。 嗱，因为有啲咧就夸张啲嘅，佢就话咧又喺头顶嗰、那个有个佢核桃咁大个坑。其实佢又未去到核桃咁大咯， 我觉得系啦。咁试下睇， 咁仲要咁 样话 有啲咧离谱啲，即系唔系离谱，一啲夸张啲、严重啲就系佢会痛啦，仲要系咧越嚟越大咯。 哦，有啲系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啊。 系啦，咁所以咧嗰啲就话要去做检查咯。咁啊，所以即系而家就 即系其实所有都系叫佢做检查，冇乜话系一啲 咁永远都冇坏嘅， 冇人真系知道系啲咩事。 定系呢排彩排有啲动作做咗定成啊？ 彩排都唔系好即系好大动作嗰啲。嚟噶，系啊， 系咪真系？定系头先我讲嗰个原因啊？ 咩啊？ 系咪热胀冷缩啊？真系 热胀冷缩个头顶，有人话噶，即系话咧，可能咧年纪细啲嘅话咧， 系咯， 即系可能有阵时话咩脑笋都未生埋嗰啲 friend 啊嘛，系咪？ 咁你点解突然期来？唔系啦，点会突然期 来？真系啊！嗱，佢嗰个位咧，我见到有个嗰啲婴儿讨论区啊， 啊，好， 佢就话咧，喂，佢有个头顶咧有啲软软地啦，有样嘢凹咗落去。佢話究竟係咩事咧？最特別係咩咧？佢話過咗五分鐘咧又冇咗喎，又變翻正常喎。 嚇！ 間唔時佢又會凹咗喎。咁跟住咧，然後下邊有個就話：哦，嗰、那個係一個腦門嚟嘅，即係好似我哋講腦筍嗰位 咁。 佢話：如果 B B 受驚咧，嗰度就會凹落去噶啦。 哦， 咁你有冇驚？ 你哋兩個受驚啊！ 你哋兩個戴面具先同我做節目啦。咁我而家好驚啊！ 喂，你係呢兩日自己喺屋企嘅時候出事喎、 啊。因為咧，你係咪睇嗰？睇赛车睇到惊啊！ 哎呦，琴日出嚟啊，炒咗几次车啊， 系咯，会唔会因为咁啊？吓，系咪因为咁样原因啊？ 咁我谂我个心脏又应该负荷到，又唔系我喺个车入边度，系咪？ 系咯， 佢又冇大伤亡咁样。 定系你睇咗啲乜嘢？你可以坦白讲嘅，唔好太兴奋啊！睇到 又唔好有嘢隐瞒，当我哋系医生啊， 系啊，帮我把个脉啦。 譬如可能就睇埋美股咧，可能佢 冇嗰啲就冇事嘅。嗱，我都唔知啊吓，所以都系当即系当。 系 开心一问啦，即系大家又有冇类似嘅经历试过咁样？ 系啊，因为都真系冇听，冇乜点听过呢件事啊。 不过我都系冇事噶，硬系觉得。但如果我要听嗰啲网上面而家揾到嘅资料嚟讲咧，点都应该要揾个医生去睇下先咁样好啲啊。 嗱，你几忙都好，你唔该你吓，都要做翻嗰件事啊。 哇塞！ 你唔好挂住话， 哎呀，有啊， 咩啊？ 见到有一个嗱，即系都系 好病人，你讲 即系孤猛听之啦。佢咁样讲嘅嗱。那个背景好似阿祖，佢咁写嘅， 九啊几岁， 头顶陷下个窝， 系 啱啊！ 哎呀，要咩练石补青天啊？ 而且头发也很少， 哦，咁跟住咧， 咁嗱呢个背景系咪都妥吻合啊？ 我真系咁少嚟嘅断错症，大佬， 佢话。平时也没有什么症状，半年前有一个很小的，但现在差不多有两 cm 大了。头先我哋冇度过， 唔系我 头先都话都感觉到好似个五毫子 咁 闊噶。 咁、 啊 啊、其中有一个医生 系 佢咁讲啊， 我都系笑话嚟嘅。 佢话 而家嗰个处 唔系，我都宁愿系笑话，因为如果系呢个病嘅话咧，你都唔算太大件事。 哦 ，OK。 佢话头顶陷下系肾虚嘅表现。 哦， 系啦。 即系补补个肾就得噶啦，系嘛？ 你夜晚而家有冇怕热或者怕汗？诶，怕冻啊？ 冇， 两样都冇。 冇 彩啫， 我又唔使屙夜尿嘅。 啊，我就问你有冇频尿咯、 啊？夜晚有冇出汗？但你开冷气 正常咯，系咯。 唔系，我夜晚有冇出汗？ 即系到夜晚黑一到个太阳落咗身，哇，叭叭声就出嚟咁，咁就冇啊，咁样。哇，打得底就开始湿嘅咁啊。 嗱，小心啊！ 哦，会系咩啊？个肾。 肾有事啊！ 哦 ，OK。 嗱，肾有事呢啲， 肾有事可能系你嗰、那个腰背嘅嗰个位置会痛噶、 欸。我呢排系腰背痛、 啊，系、 哎、 啦， 系、 哎、 啦、 哎， 头顶开始，肾亏 有连系嘅， 唔系叫肾亏，肾亏好啲，好听啲。 但我係條腰本身有事嘛，所以咧一轉天氣一落雨，我就會腰骨痛。 食多啲核桃、山藥、枸杞、栗子、桑湛心。 唉，佢講得好肯定，我諗我應該唔好信佢啊。 啱啊，你應該 腎虧啊。係啊，原來腎虧。 哦，哎呀， 哎呀 sorry， 早一早出嚟，原來腎虧，補補俾你。 我都希望係咁啊。 唔係講笑啫，有問題都係睇翻醫生嘅。不過如果你哋都有啲經驗嘅，等阿祖都可以多個參考。 係啊， 多謝曬大家啦嚇。哪怕要成为公敌，我以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万日由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出破黑白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呼吸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呼吸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Come on now。世界与我排斥，我也会绽放生命，我演我的高贵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万日由你倾听倾听，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出破黑白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金色呼吸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呼吸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Come on now。 外貌极奇怪，仍未及世界奇怪，所有所有曲解，为何是常态，茫茫爱路过了街，茫茫都想踩一踩，今天起不必需因同情或崇拜，一切古怪的或是亦极具特色，所有所有肤色亦是万样美，天际多少的星星都有闪烁方式，就似你我亦会变作耀眼的星，共我撕开束缚抛开枷锁，一身污迹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七彩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Come on now Come on now、oh， 关智斌都同你打气啊， 头顶有角，可能我想生只角出 来，可能头顶有角啫， 可能是不知道有些东西生，可能就是 你说啊 即係佢 想講咪講咯，咁驚做咩啫？ 唔係佢想幫你生翻多啲頭髮喺度啊！ 哦 哦，而應該好語言， 即係先粒就後突， 係啦， 先 一啲現象嚟嘅， 冇咗啲，然後再多咗啲。 啊、記住寶寶你的腎先啊！ 好，多謝多謝，多謝關心。 我頭先咧見到有人咧 send 咗個咧，佢就話：哎，如果你哋呢排想唔開心咧，咁有啲咩方法咧？ 想唔開心， 即係唔開心，你想開心翻啲啊？咁有咩方法？佢問醫生：我醫生啊，有咩計啊？ 先可以開心翻啊！ 跟住醫生同佢講：我就話你信我啦，即係好多時候同精神壓力有關嘅，唔好同嗰啲咧傻仔，唔好同嗰啲傻仔爭論問題。 哦 ，OK， 係 啦，你同唔同意啊？ 都系嘅，有时啲心血少啲嘢真系唔掂当嘅，因为有啲好歪理噶嘛。 系啊，即系有阵时即系唔好倾咯。如果即系大家意见唔系好啱，谂法唔系好一致嘅话咧，倾真系玩自己啊！ 啊，唔中招嘅你哋真系。 系 啦，唔中招啊！ 我讲事实啫嘛，都系。 系 喎，我回应唔到你啊，提到系啊，咁点啊？唔好倾啲咩啊？ 系啊， 唔好同啲傻仔玩咩啊？ 佢本来就啊，如果你唔好，千祈唔好同啲傻仔争拗，系啦，意见不合都唔好同佢拗。跟住嗰个病人就话：唔系，医生，我唔同意。跟住医生就：你啱，你啱。 医生啊，整鬼佢噶啦，俾人笑咗唔知啊，仲要 系啊！但我觉得呢个意见都啱啊，系咪先？ 都系嘅， 你啱， 我答咗都系啦，都系嘅咁样。 认同佢信啊， 认同佢信你，所以咧嗱，千祈唔好拗， 唔得咁样。 如果佢话佢唔系肾亏，我哋就话唔系肾亏。 系啊，好啊，啱啊。我支持佢啊！ 佢话冇事就冇事， 你继续采访。 我哋唔同你 真系冇谂过会咁样爆笑急转弯，跨过嚟呢一个界别嗰度射翻落去我身上边啦。 嗱，总之我哋即系总结咗咁多网上 嘅 朋友， 慰问你嘅， 系啦，我哋想保持心境开朗，系啦，少啲争拗，信任医生，你头顶有咩事都好去睇啦。 嗯，系啦，我唔答，我而家答咩都惊变傻仔咁，你知唔知？我净系可以嗯哦，好啊， 好啊， 冇错啦， 认同。 而最傻嘅就真系完全唔敢同人讲。好啦，我哋准备听新闻，不过睇雷公咧，一路去到11:45嘅，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最后一日，负责统筹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透过普及检测暂时找到26宗确诊个案，相对本港人口而言比例不算高，反映这波疫情可能已经到尾声，但强调疫情仍然未断尾，尤其是放宽限制社交距离措施之后，要慎防疫情反弹，呼吁市民不要松懈。被问到会不会进行全民检测，聂德权说日后会扩大高危和特定群组组别的检测工作，并定时检测，同埋是及早识别相关群组内的患者。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截至昨晚8:00，累计有1,719,000名市民接受检测。他呼吁仍然未检测的市民，无论有没有预约，今日都可以到检测中心接受采样。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新型肺炎疫情过去两日似乎反弹。他说未来两星期是关键，公务员全部恢复翻工，学生回校复课，加上中秋节假期，有机会令到疫情迅速反弹。梁子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认为当局追踪个案仍然严重滞后。他说当局鼓励有轻微病征人士留样本检测的宣传不足，有关的因素都令到香港的确诊个案清零是比预期中难，令社会的抗疫疲劳不断出现，亦都引致疫情反弹风险越来越高，呼吁公众仍然要尽量减少外出和不必要的聚会，在中秋节亦都要减少高危的社交活动。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今日起会向已经登记的市民再次派递同心抗疫口罩，又认为可重用口罩可以为环保出一分力。被问到市面是较少人戴同心口罩，关注已经派发口罩的去向，薛永恒说，见到坊间不是很多人戴，但亦都有人戴，认为总会有用。他又形容情况同普及检测计划一样，希望给予市民多一个选择。 薛永恒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得知原来有一段时间口罩是很贵，即使当时政府已经派可重用口罩，即弃口罩供应亦都是已经较稳定，但对一家四口的基层家庭来讲，每日仍然要花几十元作为口罩支出，会为他们带来压力。12名港人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正被刑事拘留在深圳盐田公安分局。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这12人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其中一名被扣留人士邓启贤的弟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觉得华春莹的讲法荒谬。他曾经致电盐田公安分局，对方说未能够核实他的身份，叫他联络香港警方或者是亲身到深圳，但是警方只是最初将内地的拘留通知书交给家属的时候联络过他一次，之后就没有再接触他。特区政府亦都没有为家属提供协助。协助被扣留人士家属的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认为，华春莹的讲法是扣政治帽子，将被扣留人士定性为港独分子，日后可能会安排在电视认罪，作为反港独的政治宣传工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1点，升178点，总成交金额379亿1000，系啱啱转咗系3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89点，系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3.5升17.5，阿里巴巴267.4升1.4，美团点评244.2系升1.2，小米集团23.35升1毫，恒腾网络系3.8升7仙，信宇光学科技125.6升7.3。盈富基金25.44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7，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580点，升173点。港金现价报18,01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38美元，卖出1,95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伟业街天桥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呢一段全线封闭，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啦，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咁全线封闭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路行驶啦，因为呢一段全线封闭。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坚拿道天桥落翻去告士打道挤塞。重复多次啊，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未消散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过咗湾仔交汇处，亦都影响到坚拿道天桥落去告士打道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 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呢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咧，头先讲咗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同埋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噶。咁最后讲多一次咧，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跟住启业村因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全线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跟住星河名居，咁揸车嘅朋友，请你改行第啲道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CHK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喺或大或小嘅波动之中。喺呢段水深火热嘅期间，我哋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天有人冒认官员打给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在网上交友，最终都是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呢个拍档佢嘅病历史真系咧吓，好似黄叶咁厚啊！但系佢哦都冇经历过早早嗰个情况，希望咧靠着佢啊嗰个叫做病历嘅经验啊，去同佢分享，叫佢安慰下佢，唔好担心，系啦，肾亏嘅啫，冇嘢嘅，补翻就 OK。我哋下次等佢生日咧，我哋送翻啲补品俾佢，补一补佢。哎呀，我都知道嘅，嗱，我呢个拍档就 OK 啦。啊！呢排咧叻咗，呢一整年啊，佢真系叻咗，有进步。唔讲啲咩啦，佢进步咗好多嘅。我哋希望佢可以继续 keep 住身体健康。曾志豪， 但系头先你讲到以我病历，好似黄叶咁厚，都冇阿祖嗰个粒陷咧，你好似觉得好遗憾咁样，你好似觉得好可惜咁样，你好似希望我追翻呢一个病史，补埋呢一页咁样。大吉利是猜过你，肾亏呢啲嘢咧唔紧要嘅，系咪？听日送翻本书仔俾阿祖睇多两页，冇问题噶。 听日我打俾你吓。啊，今晚封纸簿都有嘅，不过唔系嗰啲书咁解啫。阿祖，你等一等啦。其实每一个家长，佢对住仔女嘅时候，佢都会化身成为金田一，佢都会好似头先我哋一朝早，好似摸住阿祖个头咁样，系咁问点解佢今日究竟系发生咩事呢？你有冇作为父母，你有冇试过咧？当你个细路每一日发晒癫啊，又或者咧俾老师投诉佢唔专心啊、游魂啊、发梦啊嘅时候，你会唔会都喺度问阿仔啊？你今日究竟搞咩啊？你琴日好好地噶。即系好似个头咁样，你琴日冇问题噶，点解今日你突然间凹咗少少落去嘅咧？你有冇问佢呢个问题？我都有。有阵时我放工翻到屋企，如果我见到个僆仔咧，直情好似失控咁样咧，你除咗有冲动夹佢中指之外咧，你都会问嗰个问题：喂，你今日做咗啲咩嚟啊？点解会完全控制唔到嘅咧？我老婆有阵时就同我讲，佢就话：你啊，系咪今日俾个糖食啊？有冇俾佢食咗一两粒糖啊？咁样，我就话：就有冇咁夸张啊？食两粒糖啫。我以前以为夸张，而家我睇完今日呢个新闻，我发觉原来呢一个系纪录片嚟嘅，系真实嘅。原来系你嘅食物吸取同嗰个细路仔嗰一日嘅表现，原来系有关系嘅。嗱，所以即系各位家庭主妇啊，各位父母啊，各位家长啊，全部人都要留意清楚啦，因为可能你啊嗰一餐煮咩俾佢食，就直接影响你个细路嘅。咁啊，根据咧呢一个中文大学啊健康教育同埋促进健康中心营养师咧，佢就同我哋分析咧，佢就话原来早餐咧同你嘅僆仔嘅专注力系好有关系嘅。佢话咧有边一啲嘅食物咧，嗱话定俾你听，佢话因为有啲食物咧，佢譬如话有嗰啲精制淀粉质啦、纤维含量低啦，就属于咧高升糖指数啊，会令人哋好快觉得有饱嘅感觉。咁但由于升糖指数高咧，又会令到你嘅血糖大起大跌，容易饱又亦都容易饿。佢话小朋友嘅专注力咧同埋情绪咧系会受到影响嘅。咁所以究竟有啲乜嘢早餐？其实最紧要系问呢句啫。有边啲早餐呢原来系会影响你嘅专注力嘅呢？咁啊大件事啦！原来有边几样呢？第一，烧麦中；第二，鱼蛋中；第三，蛋糕都中。佢话咧呢几样嘢咧，特别系即系嗰啲面包蛋糕咧，佢话真系会有头先讲嗰样嘢啊，精制淀粉质。所以咧，你个僆仔可能咧就会食完之后咧，哇！你发觉点解嗰日上堂游魂咧，冇晒心机咁样咧？咁系咪全部？呢啲嘢都唔食得呢，咁有啲咩特别可以推介呢？嗱，又真係应验咗嗰样嘢㗎。好食嗰啲呢通常就会令到你集中唔到精神。但有啲令到你好正嗰啲早餐呢，我就咁读出嚟睇下你觉得你欢唔欢喜呀。例如含果仁干果嘅全麦面包，係全麦面包，即係粗啲㗎喎。又例如无添加糖嘅早餐全谷物。嗱，呢个呢我真係好困惑。我之前买咧呢一啲即系谷物片咧，我老婆试过一次之后，佢叫我唔好再买。佢话我点解？佢话你见唔到好甜嘅咩？我话喂唔甜啲靓仔唔食嘅。原来真系营养师都话你要搞啲冇添加糖嘅，但系冇添加糖嘅点食咧？嗱，跟住另一个啦，就系冇添加盐同埋冇添加糖嘅杂锦干果果仁种子，咁即系食着熟嘅啫，仲要冇添加盐同糖，你冇办法啦。你系咪要健康啊？好啦，如果你要早餐嘅配搭咧，芝士蘑菇炒蛋啊，都仲 OK 啊，都系要配全麦包，哇、哦，即系又系要有少少粗鞋嘅感觉啊。又或者系一啲低脂原味或者咧呢一个嘅乳酪啊，就配燕麦啊，这个好啲，因为你可以加啲蓝莓啊或者芒果。最尾咧就推介呢个小米南瓜肉碎粥。嗱，呢个咧我觉得 OK， 因为咧唔系所有小朋友咧都咁抗拒，特别系如果有啲南瓜嘅话咧，我谂都可以几可口噶，系噶啦。原来一个早餐咧，我哋成日都话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你俾得啱嘅佢就精神，如果你俾得错佢嘅佢就咩啊？佢都系精神后边多个字啫。风头火势，男人嘅嘢我哋明嘅，而男人最痛算这早。我哋唔讲咁多嘢啦，呢、这个时间交晒俾你，尽诉心中情。我哋有请黄耀祖， 请容许我澄清一次，系我两位拍档坚持我系肾亏， 其实是他们两个帮我断证。其实我都冇嘢再讲落去啦，法官大人。多謝多謝， 我哋唔会同你拗嘅，我哋唔会同你拗。你拗，你拗， 你拗。 我梗系啱啦，不过嚟紧要讲呢两单新闻咧，嗰啲人都好错啊！第一单咧，起码有个 happy ending 嘅，就系同两单咧都同狗仔有关嘅。喺香港咧，原来咧上个礼拜深水埗啊，有一个咧唔见咗一只贵妇狗嘅情况。后尾佢嘅主人咧就收到呢啲绑匪嘅信息啊，话我哋将你只狗已经啊带走咗，仲话要俾40,000蚊嘅赎金，否则就话会撕票咁话。好彩咧，开心嘅信息咧就系话冇事啦，冇事啦，救出咗肉心啊！啊，咁呢一单咧，起码都系开心嘅消息啊！但喺我讲呢一单令到我真系觉得愤怒嘅消息之前啊，我哋咧不如就读咗个交通消息嚟先嚟好吗？ 好啦，特别交通消息啊！伟业街天桥咧往九龙湾嘅方向咧，近启业村咧有交通意外啊，全线封闭啊，影响到龙翔道往观塘道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吓，大家留意住交通。 香港嗰个关于狗仔嘅消息咧就开心结局啦，而且咧警察仲可以绳之于法啊，暂时好似咧拉到一啲疑犯咁样嘅。不过内地嘅呢一单咧，我睇到嘅时候，我真系觉得无耻到唔知点样可以讲啊！因为咧未有好多吃播嘅，佢哋即系专门咧就系上网表演咧就系食几多嘢啊，食几劲啊咁样啦吓。但系因为咧佢哋内地就有呢个息食令啊嘛，就话咧喺网上边啊唔可以再做嗰啲大胃王啦咁样，估唔到。他哋竟然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去逃避呢个息食令，因为好有呢个钱财啊，赚到钱啊嘛。他哋人不可以食啫，他哋叫他哋嘅狗去食，真系好惨啊！佢哋咧有好多嘅主播啊，因为喺呢个江苏里面嘅网络警察咧，就喺呢个佢哋嘅微博度发文啦，就话最近咧影片平台咧出现咗好多由宠物大胃王嘅短片，例如要啲狗仔食乜嘢咧，一次过食几十款嘅零食，跟住就有人话啦，扯你嗰只食几十款好渣啫，我俾我只狗一次过食100种零食咁样，跟住咧亦都试过倒咗一个月嘅狗粮啊，等宠物咧任意狂食，亦都有主人咧就俾啲宠物狗咧一次过食1.5公斤嘅牛心啦、羊架啦、一大盘啊有骨嘅鸡髀，甚至乎加辣椒酱同埋有爆炸糖咁话。其实我谂讲到呢一度咧，都真系唔好再讲落去啦，因为见到有一啲相嘅话咧，有啲狗咧被逼饮出大量嘅饮品咧，个肚腩仔啊真系胀到好似，都唔知点样形容啊。所以我只希望一样嘢就系话，我唔知道法律可唔可以制裁到呢啲人啊，但系我相信如果佢哋咁样去对待一啲生命嘅话咧，我谂报应应该会报翻喺佢自己身上面咯。风头火势，如果佢系一个护士长嘅话，我希望我呢一世都唔使入医院，佢系桂花田。 嗱，如果真系我做护士长，令到大家唔使病去医院嘅，我宁愿做，我唔怕做，都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啊！ 佢只系话佢唔入医院咋？ 哦，系啊，即系唔会唔病啊嘛，即系病咗唔可以睇医生嘅，知唔知啊？你乖下。系啊，仲有几个星期咧就翻学校啦，可以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啊，你哋准备好未啊？你哋准备好你哋嘅身心灵未啊？嗱，要记得啊，正向教育咧对小朋友嚟讲咧系好重要嘅。如果大人你哋未 ready 嘅话咧，就请你尽快好好想想办法咧，令到自己可以平复下你嘅心情先。否则小朋友咧可能有机会咧俾你哋嘅情绪失控咧无端端受责备嘅。啊，我知道，当然唔系个老师、个个家长都系咁啦，不过都要提醒一下，有时情绪嚟到咧，自己控制唔到咧，好容易出事嘅。啊，睇到三单嘅新闻咧，都不禁咧令人担心啊！嗱，都喺泰国同埋喺大陆发生嘅。咁啊，泰国咧有个中学生啦，佢请咗3日病假，咁啊之后再翻学。啊，老师咧就冇关心佢嘅病情。只是一回来就怪责他，咦，为什么你没有做好功课啊？就罚这个刚刚病好的同学做100下心津跳，他几经挣扎几经辛苦，同学仔都完成了100下，但是之后放学 佢就拐下拐下咁样翻屋企，佢身体状况开始变差，但系咧佢仍然翻屋企要照顾细佬。哦，点解啦？因为佢爸爸妈妈咧系唔可以即系要翻工啊，唔系成日喺屋企嘅照顾佢嘅。到第二日咧，呢位哥哥咧就一睡不醒啦。当佢爸爸妈妈翻去嘅时候，睇下啊阿仔发生咩喺边度啊咁样。先发现哥哥已经不省人事，送院证实死亡啊！嗱，屋企人咧就向学校质询啦，而罚100下心樽跳嗰个老师咧，亦都被警方调查。咁啊，学校咧亦都愿意赔偿所有费用啦。咁另一单咧都喺泰国，佢一间大学啦，有一个女同学，佢喺参加排球比赛嘅时候咧，犯错咗一啲嘢嘅。吓，大会咧竟然要求佢喺30度冇水补充之下咧，要跑8个圈。最后因为咧佢咧体力不支啊倒地死亡啊！另一单就喺大陆啦，有一个小五嘅同学咧，佢上数学堂嘅时候咧，佢答错2条题目啫，结果咧老师带到佢咧，要佢出嚟咧去课室嘅讲台上面咧跪低，仲掌掴啦、打头啦、打手啦、扯耳仔啦，严重体罚佢啊！同学见到咧，老师打到个妹妹咧，个同学仔咧系起唔到身噶，咁啊由其他同学咧扶翻佢去座位度。个把鬼老师咧，仲打电话叫佢屋企人咧，喂，接走佢，接走你个女啊，接走你个孙啊咁。当嫲嫲去到学校嘅时候咧，佢已经咧讲唔到嘢啦，眼擘唔大啦，送院救治咧，可惜咧都系救唔翻嘅。唉，睇到咧呢度咧，真系恳请各位真系情绪难，即系好容易发嬲嘅啲老师咧，你哋手下留情啊！同学咧翻学校咧系受教育啊，受知识啊，佢点曳几错啊，都唔使死啊！嗱，当你决定罚嗰啲同学嘅时候咧，都留意一下，了解一下嗰个同学本身嘅身体状况，先至好决定你点样罚佢啦。你还一世都还唔翻条命俾人哋嘅父母噶。 若我难以讨好一个人，难道要怪天主捉弄人？无论被他怎么吸引，都不必再忍。就算恨， 若我能够喜欢一个人，其实已经珍惜庆幸，能情不自禁，纵使不过是一场兴奋，仍乐意粉身。 他都不爱我， 他虽不爱我， 难道我恨我骨气怎会死错？听真他亲口说，你别做梦，得到好结果。 他都不爱我， 不算是 我很清楚。他未爱我都挂念我，谁伤他？挂念我， 若我难以讨好一个人，难道要怪天主捉弄人？无论被他怎么吸引，都不必再等。就算恨， 若我能够喜欢一个人，其实已经珍惜庆幸，能情不自禁，纵使不过是一场兴奋，仍乐意粉身。 他都不爱我， 他虽不爱我， 毫无关系怎会死错？听真他真口说，你别做梦，得到好结果。 他都不爱我， 不算是 我很清楚。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早晨， 早晨， 早晨，肥妹仔同埋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细眼仔。 早晨冚唪唥，我特别想同一位同学仔讲早晨啊，因为咧我爸爸带我礼拜六去晏昼食嘢嗰阵时咧，有一个小朋友啊，佢好可爱， 佢认得你爸爸啊？ 唔系啊，佢问我啊，佢话。你是不是风骚快活人那个小眼仔啊？ 是啊， 可不可以跟你拍照啊？ 好好啊， 他很有礼貌，他不是拍得我爸爸，他是 拍得你把声啊， 你是不是，我想都是拍得个样子，因为我跟我爸爸倒模这样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我觉得他很可爱还有很有礼貌，我想赞他 啊。好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我忘记了，不过呢他就说呢，我说现在你不是要上学了吗？你怎么听节目啊？他说呢，他妈妈答的，网上上堂嘛，在两堂中间呢他会听说 其实我哋都系网上上堂咯，等于系系啊，咁我哋多谢晒你啲小朋友啦。嗱，今日咧我哋上中文堂啦，我哋咧啱啱好咧就同小朋友咧系一个极端嚟嘅，小朋友就好细好细好细。我哋今日要讲嗰啲就系年纪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嗰啲人咧，我哋会点样叫佢？ 枯木逢春。 那个是讲桂花田依依啫， 系啊，即系好老嗰阵时揾到第二春就是枯木逢春咁。 佢无端端咁咩讲人哋嗰啲嘢？ 系咯， 佢我即系我讲真话咯，你而家咁答系咪先？ 好啦，我俾你估下啦。 人衰我话 唔系咯，嗱有咧几个都系咧，我哋以前中国咧形容咧年纪大嗰啲人嘅。 你帮 我，你帮我排翻次序咧，你觉得边个咧？ 边 个老啲嘅？分别有古稀啦，有呢一个耄耋啦。有花甲啦，同埋有呢个奇异嘅。 我知道花甲系代表六十岁， 系好啊，啱啊，啱啊，花甲老翁 系， 系亦都好啊。咁跟住咧， 老 有古稀啦， 古稀 啊，同埋耄耋啊，耄耋同埋奇异啊，奇言啊，奇言啊，系啊， 写都唔识写，我 期望个期系啦，然后就颐和园个颐， 哦，系啦。哦，我谂花甲系最尾尾嘅， 我唔系，我对花甲系咁多 最 尾个 咯， 最老定最后生， 最后生， 我都觉得冇错冇错， 系啦，最老咧， 我觉得系耄耋啊， 系耄耋，其实耄耋个字咧就上面一个好老个老字，下边咧一个咧就系一条毛个毛。一下边另外一个字咧， 好两个字读出嚟啊！ 系啊， 好惊。 第二个字咧就系 读咗， 系啦，即系话咧，去到边度嗰个字字啊，字边度咁样。好啦，我哋而家开 估 啦。 我估系耄耋、麒麟、古稀、花甲。 麒麟啊， 麒麟系啊。 系啊，好啦，咁我开估啦。花甲咧就学你哋咁讲六十岁， 系。 古稀就排第二嘅，讲七十岁。咁然后咧，耄耋咧就系讲紧一啲人咧八九十岁。咁然后去到咧，哇！奇言之年咧，就已经系话咧成一百岁噶啦！ 恭喜恭喜啊！真系 系啊！咁所以我哋下次咧祝人哋咧，如果你要好准确咁话俾人听，哇！你系一个花甲老翁啊，唔系，你再年纪大啲噶咯，奇言啊！ 增10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较前一日下跌，亦都系连续12日录得200宗以下新增病例。韩联社报道，新增社区感染病例占98宗，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地区，包括首尔市41宗、京畿道30宗、仁川市10宗。当局估计病例减少是由于周末检测数量较平日少所致。各个的群组感染病例亦都在增加，形容疫情防控仍然严峻。南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今日起调低首都圈的社交距离限制两星期，网吧、餐厅、连锁咖啡店和中小型补习班等的公众聚集设施可以在遵守防疫守则之下正常运作。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南海东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5点，升159点，总成交金额47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3点，升70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4.5升18.5，阿里巴巴267.8升1.8，美团点评241.6跌1.4，小米集团23.05先跌2毫，中国平安82.6升1.4，恒腾网络是3.8是升7毫。盈富基金25.4系三毫，恒腾网络系3.8升7仙，盈富基金25.42升1.6，信誉光学科技124.4升6.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939，瑞士法郎8.532，澳元5.645，加元5.889，新西兰元5.186，欧元9.1842。每百日元兑港元7.3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580点，升173点。港金现价报18,010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82美元，卖出1,95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伟业街嘅交通意外，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就全线封闭，而家慢线咧就系解封，封咗快线啊。咁影响到而家啦，去观塘道方向咧都要封埋快线噶。咁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反方向伟业街天桥落翻观塘道，龙尾喺常月道。咁再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啦。同埋启祥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慢线咧就解封，咁只系封咗快线，咁但系反方向咧去观塘道方向咧都要封咗快线啊，即系话伟业街天桥来回方向咧都有封路噶，咁而家最主要咧影响到龙翔道要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咁反方向伟业街落观塘道，龙尾喺常月道，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噶。另外啦，提一提大家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土瓜湾嘅美景街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咁驾驶人士咧仍然可以由美景街左转翻去美光街出翻贵州街。咁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一带咧仍然系挤塞噶。另外受爆水管影响，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对出快线咧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元朗公路朗平村来回，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咁再重复翻啦，咁啊较早前咧伟业街天桥嘅交通意外咧就未清噶，咁只系去观塘道方向嘅快线解封啊。而家去观塘道方向快线解封，咁但系落九龙湾咧仍然有封路措施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三个美国土生土长背包客， 一段中国农村体验之旅， 今晚出发。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 全新系列《我的乡村生活》， 跟随三位美国主持人深入中国偏远乡村，发掘地道生活方式。 由少数民族村寨走到黄河河边，再深入陕西自然保护区，与当地人同食、 同住、同生活。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了。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豪仔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啲股票我输咗啊，真系最衰都系你，最衰都系你，喂，最衰都系你。 喂呀，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系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翻嚟继续啊，十一点啊，哇，去到十二分啊，今日可能新闻都比较长啊吓，咁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79%嘅风吹发回人啊，继续啊， 好，曾志豪、桂花田，想问你哋两个咧，喺上个星期五啦，我哋嘅限聚令未轻轻放宽咗嘅，有冇出去视察一下咧？就系、市面上边热闹嘅情况咧？ 都有啊，先咪头筹完咗节目，就约咗个 Auntie 去饮茶， 系 我都好耐，真系好耐都冇去饮茶， 结果咧， 咁啊，结果都上满嘅，都上满嘅， 上满。 不過就不至於要等位嗰啲咯，即係譬如嗰啲人要入去咧都可以有，不過真係咧嗰啲二人台係即係轉曬細台啦，同埋嗰啲台真係多數都四人啊， 係 啦，即係唔係兩個咯， 咁可以四個人坐啦， 間隔啊嗰啲各樣點㗎？ 有啊，酒樓都會有個透明膠板咧隔住左右咯，即係佢淨有個十字。你明明一個十字咧，咪有四張台咯，可以咁樣， 係係即係分門別類，大家各有空間， 隔得都幾開幾好嘅，即係無端有一個 position 即係好似無端間一板咁咯，一個透明嘅，好。 我就冇食到嘢啊，即係雖然知道佢放寬咗啫，因為咧都有仲係有啲擔心咧。咁無論係同細佬啊，定係翻去同阿爸媽食飯咧，都係話去買外賣翻屋企。咁但係咧有出去商場度兜肉圈嘅，因為諗住買啲嘢咧，咁啊發覺嗰個就同限聚令我谂某程度上就冇直接关系，同疫情多啲啫。就系好多铺头咧，好古怪嘅。佢有某一啲嘅部门咧，譬如我去嗰个咩英式嗰个百货咧，咁啊马拉嗰度啊，咁咧佢明明下边咧，我见佢卖食品嗰度咧，仲开紧嘅。咁但系佢上面嗰个本来卖服装咧，佢连住上下层咁样噶嘛。佢上面嗰个服装咧，佢写住话九点就收噶咯。但个下面咧仲系继续营业，但系以前即系喺未有呢个疫情啊嘅时候咧，其实佢上下打通咧，即系基本上个营业时间都可以好夜噶。 哦，咁你真系冇咩人行街买衫， 可能系 买嘢食就多啲人嘅。 可能系啊，即系 我谂可能系延长咗嗰、那个佢哋卖食物嗰个 十点咯，可能系 营业时间。 唔系啊，应该系佢提早咗收上面。 哦 ，OK， 系啦，咁你下面嗰个正常嘅就九点几咧，呢啲铺头未收嘅。 系， 咁但系我起码我琴日观察咧，又未见好挤拥，未见好挤拥。 我见喺街嘅人咧都几澎湃嘅，我直情觉得咧，我哋成日话嗰啲咩报复式消费啊，佢哋直情 好耐啦， 佢哋系复仇者联盟啊，我觉得每一个喺街道见到嘅人咧，你会 feel 到佢哋咧系哇。我想使啲錢啊！我係有呢一個感覺嘅，好耐冇見過的士要排長龍啦。 OK， 我有去過餐廳食嘢，餐廳又要排長龍攞飛， okay. 我要等成20張台先至可以到我 坐。係啊係啊，琴日同前日咧，我都搭到的士啊，咁咧真，尤其是琴日有落大。 大雨咧，中间星期六又系咧，哇！个的士站排长龙， 恭喜佢哋 啊！都觉得系嘅， 即系翻嚟啦， 系啊， 各位师兄弟归位啦，翻嚟啦。 乐乐咧就出咗同啲同学去食饭咧，佢话都要排咗几个字队咯，要。 但系同时间可能你见到咧多咗人出街咧，有一啲你唔想见到嘅情况又出现多咗咯，即系 冇戴口罩， 系啦，冇戴口罩或者 落去下爬嗰啲位，跟住咧吸烟嗰啲， 系 你又遇到你个叔叔啊？ 唔系啊，喺其他区啦，真系好嬲啊！ 其实周围都见到真系多咗，就算我坐喺架巴士度望落去咧，你见到街上面咧，可能大家呢个防守意识真系要提一提大家，即系唔可以咁容易就咁松懈。我见到即系拉低咗个口罩，由街头食到街尾嗰啲咁样都有出现咁样咯。但如果我哋话咧报复式唔知乜嘢乜嘢咧，呢一个我真系未见过。今日上咗一份报纸，报复式楼家赌博， 报复式楼 家 赌博， 即系喺屋企开。 刘嘉玲个 friend 系啊，刘嘉玲个 friend 咯，刘家岛啊，佢叫。佢话原来咧喺呢个抗疫期间咧，就因为咧大家都话，唉，好吃力啦，又留喺屋企啦，啊，跟住又抗疫疲劳啊，等等咁样啦。原来有一班嘅朋友，佢哋失去咗人生嘅其中一个依靠， 就系冇得。 过大海啊，冇得 哦，系 即系冇得过去拗烂脚啦， 系啦，澳门可能 啊， 系啦，跟住佢就话咧，呢个即系特别有个报告，因为咧就系多咗好多嘅求助个案啊，就系好多朋友咧就系又好疲劳啦，但又想玩两手咁样，咁点样咧就发现咗其实比过澳门更加方便嘅地方系喺边一度赌啊？ 屋企咯， 系啊，真系屋企有个热爱赌啊，真系可以咁讲啊， 因为屋企楼下嗰啲公园仔已经唔得噶啦嘛，唔可以 再有。俾人哋即系冚过佢哋啊，冚过档啦，系咪？佢就话咧多咗好多朋友咧就上网赌博，有一啲咧就合法嘅，有啲咧就唔合法外围嘅赌博嚟嘅。有啲人就话咧，哇！而家先至发现，原来咧网上面嗰个赌博世界咁大嘅，一日可以有20个钟头都有外围波去赌啊！因为如果你就算你睇翻咧，就算马会合法嘅即系足球嘅博彩啦，其实佢哋都包含咗咧，就香港就冇啦，但系欧洲有、美国有、南美有、日本有咁样咧，你计翻唔同嘅时区咧，即系都可能一日有好多时间可以赌噶。即系 好似人哋咧话夜晚唔瞓做乜睇美股一样咧， 系啦， 夜晚做咩唔瞓啊？就可能到呢个法甲啊，到欧冠啊嗰啲咩都有啦。 另外有啲嘅朋友咧，除咗即系赌波啦，佢哋咧又发现咗佢话即。因为可能他们有些赌博的瘾在这里，即你可以当是病态的了，那不知道有什么赌嘛，那要继续赌他们会赌什么呢？例如 赌啊，听日的确诊数字 又未到， 这样赌单双， 例如他们去到电竞比赛都赌， 哦， 即是谁赢啊？ 打机那些啊，对啊，看 谁 赢， 即 我估计他们网上可能有一些外围， 可能现在都有了，因为他们有联赛的嘛，连电竞那些都是打列这样的， 不代表他们识的，只不过他们觉得呢有得赌，他们就决定赌了，有啲咧就赌埋，究竟嚟紧美国总统边个当选？ 哦，呢个反而合理喎， 系啊，呢啲外国本身 都有啦， 因为喺外国咧有即系 有合法嘅平台可以咁进行呢类型嘅赌博嘅。 就算佢啲暗瓦底嗰啲啊，佢哋都好癫噶，即系就连啊。嗰、那個人喺，譬如嗰有啲政要咁講啊嚇，啊佢哋由左腳踏一出第一步先啦，定右腳佢哋都倒黐線㗎。 又或者可能話佢嗰篇演講詞咧，你估佢講幾多次？幾 多 次自己個名？ 係 啦、 啊， 或者倒佢講咗幾多次咧，就美國咁樣可能都有得計數嘅。 係啊，所以即係原則上咩都倒啊，邊組啊有一啲即係呢個叫做監察賭風聯盟嘅召集人啊，首先原來有個咁樣嘅機構啦， 佢哋聽影 啊，係啊，佢哋話咧即係報復性消費。咧亦都可以引用喺呢个赌博力上面啊，佢话有爆发嘅感觉啊。 因为喺屋企，咁但系喺屋企又冇，即系如果正常麻雀洒落啊， 我谂已经超过咗唔止啦，即系净系麻雀洒落满足唔到呢班人啊。 系啊，你见到 大细度海， 譬如今季咧马季开锣日咧 都多嘅，马季都多 破纪录啊。但其实佢哋少咗咧入场投注或者投注站都仲系未开噶嘛。 系啊， 但系破咗纪录，其实呢个咧都可以引证到咧。即系呢一单新闻，其实大家真系要多留意少少啊，因为咧有一啲嘅社工咧就话人真系好难自律嘅，呢啲叫做娱乐性嘅活动啊嘛，一定系比正常嘅工作吸引好多嘅。 你估疫情严重嗰排咧，佢哋冇试过赌咧口罩价格升跌嗰啲咧，好似炒期货咁啊！ 如果有人开，佢哋会赌。 系啊，我谂我哋真系会赌嘅。 其中一个例子就话咧，佢赌到冇钱啊，跟住就问借财仔咯，跟住咧两三个月就喺呢个疫情期间咧输咗40万。 即系喺个网嗰度啦。 系啊。 张网上面度咯， 你嘅网系仲容易啊，你揿个掣啫嘛。 系啊，你屋企随时仲有你，即系你听到呢啲，佢可以度嘅范围都好大。 系啊， 咪同佢世界各地都得啊嘛。 系啊， 主要你有户口吓，有可能信用卡，可能佢透支咁样。其实又真系，如果你唔知，我唔知阿爸或者阿妈啦吓，屋企人都好咯，你真系揿下揿下，你唔知佢发生咩事，跟住咧，哇，系咁俾人追诉，佢又唔知噶。 冇错。 咁啊，有冇关？有冇关一啲部门咧，去点样可以留意到嗰啲屋企人有啲咁嘅赌博嘅先征兆咧？ 拗烂手脚啊，嗰啲咁样咯， 或者你见佢成日喺个网度喺度咧，腾嚟腾去咯。 总之生意失败嗰个样啦，你见到佢生意失败嗰个样嘅时候，明明都冇得翻工，做咩生意失败啊？可能就同赌有关，呢个我话嘅。 系啦，你知唔知点样可以最容易知道佢有冇赌瘾啦？你同佢倾偈得噶啦。系啊，佢同你讲，佢就话我决定。戒赌，跟住就话我唔信， 你 唔信赌几啊啦？ 唔系，得闲多啲关心你屋企人，搭下佢膊头，点样自己送佢走咩？话得， 同埋check下佢有冇着红色底裤。 系啦。夜在笑，我轻跳，你的眼穿梭飘，谁又是你？目标，若是我，我不会心跳。Tell me， 你愿吗？为何仍未说话？如想要静，请的靠得近。Tell me， 爱是他，谁又会骂？难得这夜，心中我不消加。先惊怕，谁讲不出你好吗？谁没有嘴巴？夜热了，因你心里起火了，看你在跳，但我在笑，留得温柔。谁人未爱先惊怕？谁讲不出你好吗？谁没有嘴巴？ 佢系林忆莲啊，回家对着你妈妈，应该系讲紧你翻去对住你阿妈好啦，唔好真系赌啊吓。 嗱，今朝早上咧，同阿曾志豪倾偈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啲不约而同咧嘅一啲情况咧，就系而家我哋咧有时可以唔知点解惯喺一个地方惯咗冇戴口罩嘅情况之后，当离开嗰个地方咧。竟然系会唔记得戴口罩嘅， 会啊！ 嗱，今朝阿曾做咗试过啦，我咧嗰日咧系就咪话同个 Auntie 饮茶啦，饮完茶之后咧，哦，因为喺酒楼里面咧即系倾偈，见到好开心，因为好耐冇见，咁跟住咧，咁我就走咯，咁跟住走就走咯， 系， 咁啊走就真系走咗啦， 好大胆啊你， 真系走就走咗， 好赤裸啊， 系啊，我净系觉得 不守妇道啊， 离晒罩啊，你今次真系， 我真系觉得自己唔知点解平时好好机警噶嘛。啊但是我淨係見到人哋個個都有戴口罩咧， 就會記起啦。 唔知點解唔記得自己有戴有冇戴啊？因為咧，我由酒樓咧行到去地鐵站嘅時候咧，又經過個商場啦，落過條電梯啦，再行去地鐵站啦，行咗一半咧，我望到一個人啊，又似佢個口罩又戴到個落下巴嘅時候咧，我怪責緊人哋喎。 係，先至發覺原來自己不戴嘅，原來係。 跟住我就喺度諗。点解我只部口罩即刻你啲嗱嗱戴翻啊？ 你会唔会有自信地咧扮国王的新衣咁样啊？ 即刻自己 透明口罩嚟噶， 透明嘅见唔见到啊？ 见到啊！咧大台都成日戴嘅咁样， 你试下咁样讲 啊！唔得啊！真系 人哋透明真系足足见到见到噶嘛？你嗰个隐形啊，大佬，你知唔知啊？ 透明口罩啊，系啊，聪明人先见到噶。 系啊，真系真系冇咧。我话唔怪之咧，沿途咁多人望住我咯。我话啊，啲人 心里边暗喜啊， 生得靓真系麻烦啊！你仲自己喺度咁样谂啊，真系 想啊咁样。 阿天，下次有人望住你咧，就即系醒目啦。我都有试过嘅，就可能譬如真系食嘢除咗，但你一出到去嘅时候，你见到人哋望住你咧，我就已经会即刻醒目啊！系啊，呢个先唔记得再戴翻口罩咁样，好惊跟住就。 你咁冇自信嘅咩啊？人一望你，你净系谂呢啲嘅咋？ 系啊，咁唔系好似阿田咁，个个都望我生得咁靓，我头发哇真系麻烦啊咁咩？ 曾志豪佢咪又系咁样咯？ 唔系我嗰日因为咧就落去下边嗰个快餐店买早餐， 系 咁因为嗰度咧路途都有啲远嘅，我就点都揸咗程车落去嘅。咁我又出门口搭 lift 到停车场，咁都系即系好似相对密封嘅环境咧，冇嘢噶嘛，上埋个车， 系 我直情拍。 你先以為你由屋企落去 冇遇到人㗎， 唔係啊，你冇戴口罩。 冇啊，我都話落，我係直接到咗嗰個地點，我打咗個車，一落車嘅時候，唔知點解突然間咧，好似一陣冷風吹埋嚟咧，衝跟住塊面擋到，咦 咁舒服嘅？ 等先啦，點解會聞到有風？係 咯， 冇戴口罩係。哇，仲要你知唔知幾驚啊？餐廳就喺對面，但係前面有個警車，我唔係驚佢抄牌，我驚佢抄我牌。 係啦， 咁點算咧？咁但係又冇理由揸翻架車上去，咁即係嘥曬時間。仲有咩？我想買早餐啊嘛。 除衫，即刻除衫，包住自己个口。 系啊，你知唔知我有谂过呢招噶啦？ 呢个， 我将我成车所有可以揾嘅垃圾物资都揾晒出嚟咧。 你讲你个车都咁多垃圾都揾 唔到 呢一个 啦，个口罩 几冇用啊！你话 纸巾 梗系冇啦，不嬲都系我哋借嘅啫嘛，纸巾 我有嘅。我就谂到包纸巾会唔会再核突啲咧？ 唔系喎，包纸巾 攞只手揞一揞住噶。 系啊，最后咧我就见到咧隔篱有间便利店，我就冲咗去个便利店度买口罩。 咁当时点买？ 有冇少少尴尬？有少少。 有啊， 我 不停咧，好似咧人哋嗰啲含羞答答嘅少女咧，系咁耷低头咧，过嗰条马路又耷低头啦。去到买嘅时候咧，仲好即系条件反射呃人哋咧，攞只手揞住个口咯，然后就攞住口罩。哇，佢钱都未嘟，我已经搣咗个口罩戴啦， 都礼貌嘅，人哋都会明白嘅，即系 真系啊，系会咁样噶。但系咧嗱，我哋咧叫做咧可能真系一时唔记得啫。我哋唔系唔想戴嘅，因为我哋系有 下即刻解决翻噶啦。 系啦系啦，但系原来都仲有啲人咧系会咧，喺台湾咁有两个大妈咧，不约而同都系咁样嘅。咁因为咧嗱，我自己嘅袋里面咧系唔单有起码三个口罩喺度 嘅。我都有时啤嘅， 因为你唔知有时会断带啦，会整污糟啦，或者系真系要 断带就你哋女士比较担心啲。 所以我咪有机警， 我真系冇 谂过会 断带呢件事啫。 我系带定多个， 要谂定噶。嗰阵时阿特首开记者招待会，条带都带唔到上只耳仔啦。 我哋继续 系啊，要带定噶，系佢好留意啊。 唔系，但系冇事。自卑啊！佢都 系 冇人帮到佢， 我哋决定，我哋唔同你争啊， 系嘛？系啊，我有冇肾亏啊？ 我哋唔同你啊， 我都唔同你拗啊！你 带你一百万啊！我 今日要安慰你啊！ 安慰你好。 咁咧，但系啲大妈咧，竟然咧，佢哋冇带啦嘅时候咧，因为咧，原来佢哋有啲诊所咧，佢会提供嘅，但每次咧，佢行去嗰个诊所度，佢系例必唔带嘅。 哦，即系佢特登过去攞。就好似每一日排隊去攞咁樣啦。 跟住咧，跟住咧，嗰啲護士啊太太，你又冇戴口罩。佢話乜唔嚟？你哋會我冇戴，你唔係會俾我嘅咩？咁樣，即係就用呢招咧，成日攞人哋免費口罩啦。係係係。係啦，咁跟住咧有另一個大媽咧，嗱呢個其中一個大媽啦，就專攞人哋免費口罩啦。有個大媽又係行過咯，冇戴口罩喎。咁有個好心嘅護士咧就話太太你冇戴口罩啊咁樣。跟住佢話。是啊，我唔记得咗啊，咁跟住于是乎咧，人哋咧就好心攞个袋，系啊，攞个俾佢啦。佢知唔知佢讲啲咩啊？ 我全家都冇口罩啊！ 唔系，又不至于嘅， 俾一个咁少， 系咯， 咁样啊？ 佢话吓，你俾个粉红色嘅，我唔中意嘅， 我仲要拣颜色啊！ 我 唔应该俾个大码咁样， 嗱我自己个人心地唔系几好嘅，我谂如果我系嗰个善长人翁俾你，你都仲要咁讲嘅话，我下次烧俾你啊咁样，真系， 唔系 收嘢啦咁啊， 真系唔可以咁礼还节曲咁人哋俾你，你唔可以嫌弃人哋。 其实都系帮你一个忙咯，你仲要即系咁选择嘅话，真系。 系咯，嗬，即系扶一扶我过马路，可唔可以搵个靓仔扶我过？ 都好合理， 系嘛？ 系啊， 真 系 好合理， 系啊， 系咪？我又讲嘢噶咯，咁样， 我都觉得 OK 喎，真系。 嗱，下次唔该咧，大家最好咧就唔净止戴自己个口罩，戴多一个口罩， 仲要唔同颜色啦， 以备不时之需啦，咁又唔使嘅。 我要三层嗰只噶， 系啊，你 系 咪边度做噶 ？Level 2 Level 3唔要， 系啊，你后面冇勾嘅，我觉得我耳仔唔舒服，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调报道一节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最后一日，有57间检测中心朝八晚八继续运作，为市民进行检测。其中喺将军澳官立小学嘅检测中心，朝早人流唔算多，一个钟头内大约有10人前嚟接受采样，当中唔少人并冇预约登记。有市民话，为咗避开早前嚟采样嘅人潮，而选择今日最后一日先至嚟检测，接受采样系为求安心。有家庭主妇话，考虑到有屋企人喺安老院，希望得出阴性嘅测试结果，日后可以去探望。至于喺麦花臣场馆嘅检测中心，朝早人流亦都唔算多，有市民已经系第二次做检测。佢话9月2日已经接受咗一次检测，因为担心自己会受感染，再加上检测中心喺屋企附近，所以喺计划结束之前再接受多一次检测。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最后一日，负责统筹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透过普及检测暂时找到26宗确诊个案，对于本港人口来说比例不算高，反映这波疫情可能已经到尾声，但是强调疫情仍然未断尾，尤其是放宽限制社交距离措施之后，要慎防疫情反弹，呼吁市民不要松懈。被问到会不会再进行全民检测，聂德权说，日后会扩大高危和特定群组组别的检测工作，并定时检测，及早识别相关群组内的患者。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截至昨晚8点，累计有1,719,000名市民接受检测。他呼吁仍然未检测的市民，无论有没有预约，今日都可以去检测中心接受采样。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食肆放宽至每台上限4人之后，啱啱过去的星期五、六日，业界生意大致是回复至疫情前的80%，但担心只是昙花一现。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过去几日食肆堂食生意和人流明显好转，增加不少的家庭客，有8人家庭宁愿分两台坐，都选择出街吃饭。不过他说，有部分的食肆未有严谨遵守防疫措施，例如未有为客人量度体温，每张台相隔少过 1.5 米，招待人数超过座位数目的一半。亦都有食肆将台凳放出店外的露天位置，食环署未有好像往日咁严格执法。他呼吁业界不要为了做生意而松懈防疫。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今日起会向已登记的市民再次派递同心抗疫口罩，又认为可重用口罩可以为环保出一分力。被问到市面较少人戴同心口罩，关注已派发口罩的去向，薛永恒说，见到坊间不是很多人戴，但亦都有人戴，认为总会有用。他又形容情况和普及检测计划一样，希望给予市民多一个选择。薛永恒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得知原来有一段时间口罩是很贵，即使当时政府已经派可重用口罩，即是口罩供应亦都是已经较稳定，但对一家四口的基层家庭来讲，每日仍然要花几十元作为口罩支出，会为他们带来压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4点，升201点，总成交金额54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39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6.5，升20.5；阿里巴巴268元，升2元；美团点评244.2，升1.4；小米集团23.3，升5仙；中国平安82.15，升9.5；恒腾网络系报3.8，升7仙。信宇光学科技124.3，升6元；盈富基金25.44，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6，人民币6.83，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567点，升161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2美元，卖出1,95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伟业街天桥啦。咁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快线都系解封，但系仲系少少挤塞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咧，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快线都系解封，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咁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荷里活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对出。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街。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和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师兄祠堂新闻报道， 政府向 N 无人士发放津贴， 成日话咩一无三无，我哋大学生先真系 N 无啊！你讲啊，防疫抗疫基金、关爱基金、强积金，有边一个我哋系有受惠噶？不过醒目嘅香港人、醒目嘅大学生，总会揾窿路揾银嘅。想知我哋近00后有咩门路？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12至2师兄祠堂嘅新环节，师兄 major 咩？有我阿聪同阿一凌子维齐齐掘金。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到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之第一次去男朋友屋企。结咗婚嘅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去男朋友屋企啊？甚至过夜系点样嘅？嗱，有时男欢女爱嘅时候咧，玩得开心啊，唔想扫兴噶嘛，啊，但系就会啊，是是但但啊，唔系。嘅唔系是是但但嘅，是但去一个嘅屋企，但系去完屋企，原来都有啲规矩要遵守下，啊，千祈唔好周围睇人哋啲嘢，分分钟你一啲行为，第一次过夜就被 K.O. 男朋友都怕咗你啊！ 阿妈，今晚咧我女朋友阿娟啊，佢喺度瞓啊。 Auntie 你好啊，打搅晒。 啊！ 你有乜笑人啊，衰仔。 都夜啦噃，乜做得好样嘅咩？ 阿、哦、阿妈唔好问咁多啦，你帮我准备啲嘢俾佢啦。 准备啲咩呀仔？你当屋企人做咩？酒店啊，随时有床铺被冚、牙膏牙刷招呼其他人嘅咩吓？ Auntie， 唔使噶，我自己带咗嚟啦。你睇下，我有晒成张床褥，我都拎埋过嚟噶啦。我连咧第三裤都自己有噶啦，因为我知道 Auntie 你嗰啲咧都系阿婆底裤啦。 得啦，阿娟你唔好乱咁讲。 我想同你伯母打好关系啫嘛 ，Auntie 唔使麻烦你噶啦。我哋今晚咧唔会好嘈噶啫，你慢慢瞓啦。 吓？OK。 咦？Auntie 用咗三个字嚟回应，吓，哦 ，OK， 咁系咩意思咧？吓，哈哈，阿 Auntie 真系觉得个女仔原来早有准备去个男仔屋企瞓嘅心里有数，呢个女仔系点噶啦？ 啊，而家先睇到原来你有英文名叫 Mary 噶，我叫翻你阿娟先啦，阿娟啊。间房有啲乱啊，但系你唔好乱咁搞，唔好乱咁掂。 你唔好乱咁掂我真啊！ 等一阵先，冷静啲，我要冲凉先啊！嗱，我冲凉，你都准备定冲凉？冲完凉，我哋就可以。总之，我五分钟就搞掂。我话冲凉嗰 part 哦，我几惊啊，因为你上次已经好短时间。 得啦，我冲凉先啦，你自己同自己讲下嘢先。 你个头仲有冇凹啊？我真系惊你会唔会影响表现啊？ 咁你而家咪唔要我个头啦？ 唔系，我惊你头凹，你冲凉影响表现、啊。 你攞个床凹出嚟凹住我个头凹啦，好唔好啊？ 都 OK 喎、啊。 咁我你继续讲落去，我冲唔冲凉啊？而家 咁不如攞 心急啊！ 好啦。哎呀，真系傻仔嚟嘅，你咪慢慢冲咯。我梗系唔会搞你张床啲嘢。 阿娟啊，点解你唔同咗声嘅？突然之间成个男人咁嘅， 你咪冲紧凉嘅咩？你 唔系我谂唔记得攞底裤啊，攞条底裤啫。 你不嬲都唔着底裤噶、啊，做咩嚟到自己屋企反而着啊？你惊我食咗你啊？ 我就谂住俾多惊喜你啊嘛。 惊喜我睇唔到啊，你个惊喜我搵唔到啊。 你走啦，不如阿娟阿妈。 哎呀，你翻翻去啦。 sorry， 我冲凉先，sorry 啊。 讲过先，哎呀，你慢慢冲啦，衰鬼，我就梗系唔会搞你啲嘢咁少啦，我帮你执翻好啊，真，哎呀，好乱啊，我要帮你执翻整齐先得啊，嗯，到时我男朋友一定会赞我，哇，条条都黄色嘅，冇搞错啊，哇，有积嘅，咦，哎呀，同阿妈品味一样啊，真系，哇，加大码，哇，下底顶唔顺。哇！啲餅帶都仲有啊，唔係啊嘛，佢同個議員一樣樣嘅喎，哇！佢都中意呢啲嘅，哇！唔係啊嘛，佢阿媽嗰陣時送啲咩俾佢啊？哎呀，慘啦，陰公啦，張床單顏色同佢阿媽件衫一模一樣噶，好在我早有準備，等我帶張粉紅色嘅被鋪嚟鋪鋪佢先，真係呢，哎呀！ 阿娟啊， Auntie， 你做乜嘢啊？ 我问你 做咩就真啊？ 做咩啫？我见我男朋友即系你个仔间房咁乱咯，我谂住执一执佢啫嘛。 哎呀哎呀呀！你知唔知道你唔掂得佢啲嘢噶？咩你好得闲咩吓？你睇下你。你连床单都同我换埋， 咩床单啊？ 床单你都换埋，佢啲咩意思啊？ 系 Auntie 啊，讲开我啊，真系想问你啦。 咩啊？ 呢张系床单嚟嘅咩？ 梗系啦， 做地毡都嫌污糟啦。 咩污糟啊？ 咁嘅颜色， 我仔由细用到大噶。 啲咩图案嚟噶？点解印咗？你话我听，呢、這个肥女人系边个嚟嘅？印喺张床度，伯母系你嚟噶？哎呀，唔系啊嘛。 哎、你点解换走佢啊？ 死气沉沉个样又真系白赖晒，哦，唔怪得知我仔，啊唔系你个仔搞成咁啦，哎哟！ 大家估下佢女朋友仲有冇其他小动作？而佢男朋友同埋佢阿妈即系 Auntie 咧，又睇啊，又点睇咧吓？去人屋企唔单止唔客气嘅女朋友，吓、啊、真系好似有啲嬲啊！ 啊、老公点算啊？ 咩啊，老婆点咩算啊？ 哎呀，个仔啊，佢个女朋友第一次嚟饭啊，啫嘛，系咪先啊？佢喐晒阿仔所有啲嘢，又换走我铺过啲床单啊！阿仔啲嘢我从来平时都唔够胆掂噶嘛，佢同我掂晒佢哦。 做得好啊！张床单我见到笃眼笃鼻都想换。 老公，你讲乜嘢啊？ 啊，冇嘢，哎呀，有咁大惊小怪啊，真系。 咁咪唔大惊小怪啊？ 怪你过嚟，想当年啊？ 咩啊？ 你咪又系一样。 我咩啊？ 你唔记得你仲离谱啲添咩？ 啊？ 你瞓咗一晚啫嘛，你冇再翻过你自己屋企度啦，你赖死唔走，跟到而家。 咩赖死唔走啫？呢啲系爱啊！你唔中意咩？ 哦，咁医生话咗唔好同啲傻仔嗌交嘅，我唔会同你嗌。 咁样同我对和啊，老公。 咁啊，仔个女朋友整齐啲唔好咩？正所谓耳濡目染啊嘛。啊，咁深嘅字你都识写嘅。 我查字典噶。 哦，我都睇得出啊，真系。哎呀，唔使你成日闹个仔啊，整乱间屋，费事执死你啦，系咪？ 别着火系阿仔啊，一次好啦，你啲咁嘅女朋友真系飞得佢啊。 我当初都冇飞你啦。 就各自有唔同嘅睇法嘅吓，唔知道女朋友喺男朋友间房啊，同呢一晚点样过咧吓？ 得得得得，哇！阿娟啊，咩事啊？我冲凉几分钟啫，几分钟你做乜将我间房变身啊？ 呀，你喜欢唔喜欢啊？ 两睇啦，都夜噶啦，不如你而家去冲凉先啦，唔该你。 两睇即系点睇啫？ 左睇同右睇咯， 左睇同右睇， 上睇同下睇， 我就 有着衫同我睇咯，同埋系咪？ 呀， 冲凉啦，娟你得。 我带齐用品，我唔会整乱你屋企个洗手间嘅。Trust me, baby。放心啦！哇，个浴缸好大啊！其实今夜 Uncle Auntie 都瞓咗噶啦，等我嚟翻一个人心泡菜泡泡浴先。我自己屋企有啲长白山嘅野山人心，仲有韩国。京畿道的泡菜，哇，真是上下夹攻，左右泡晒，好耐冇试过浸到成身药材。哎呀，我收埋两条当归夹拉底度，等我攞埋出嚟先。 哇，好熟啊！点解阿娟冲凉冲到个厕所闩咗门都咁熟？有泡菜味嘅， 仲要加冬瓜。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点解会咁噶？唔带佢翻屋企游自可，一带阿娟翻嚟，我先至觉得点解佢咁似我阿妈噶，大佬？喂，佢母性大发，冲凉几分钟啫，换好床单，执好嘢。我唔系要一个识做家头细务嘅女朋友啊，大佬，我要。哎呀，叫佢唔好搞，佢又要搞，我想搞嗰啲，佢又唔同我搞。哎呀，呢啲忍耐力服从性得，哎呀，究竟第时点算啊？哎，哇，好大阵泡菜味啊！ 不要问， 哎，仲有啊，成个钟啦， 我唔止擎乾咗水啊，真係我學埋我阿媽講嘢先得啊，真係我成身 dry 到無論啊，女中德都走埋出嚟啊！阿娟啊，你冇嘢啊話，你咁鬼耐嘅，好大陣人心味啊！ 啊，對唔住，對唔住，我啱啱咧就浸完浴。咁而家咧就先至准备冲凉。 吓、啊，浸浴同冲凉系同一件事嚟噶，你做咩要做两次嘅？ 唔系噶，浸咧就唔掂啲皮肤噶，咁咧冲凉先至会俾啲摩擦佢。咁、啊、你要浸到佢差唔多。 阿娟点解有泡菜味嘅？ 哦，泡菜 喺你身体边部分传出嚟？ 因为泡菜个泡咪即系冲凉嗰个泡咯。哦、我系你条正菜，我咪将自己泡落个浴缸度咯。我系你个泡菜啊！辣唔辣啫？ 我冇嘢好讲，音乐都停埋佢，你讲埋佢，我真系唔知咁样讲。系阿娟， 等等先啊！ 我讲你一句， 唔得，冇音乐，我冇 mood 啊！ 咁我讲咧，总之我瞓先啦。咁你有排，即系我都唔等你啦。咁， 哎呀，我讲到边啦？啊，系啊，你瞓先啦。 系啊，我讲咗你嗰句啦，调转咗主语。 你唔好，你唔好等我啦。因为咧，我有两盎泡菜，仲其实我仲有啲纳豆，我都拎咗出嚟浸。 点解？点解我会带咗个咁嘅女朋友翻屋企？平时佢唔系咁嘅，而家官场现形记啊，大佬！你仲同我屋企嘅酒店咁样咩浸浴浸几个钟？我带你翻屋企唔系叫你喺我屋企度冲凉噶。 Honey 啊，我有两包响铃喺个手袋度，帮我攞埋嚟得唔得？ 有冇鱼皮啊？打个边炉啊！ 哇，男友真系好唔了解女朋友。佢搞咁耐，其实系唔想俾你见到佢素颜嗰个样噶嘛。虽然成日都话熄晒灯啊，咩都睇唔到，但系都有第二朝早有晨光嘅第一线照到噶嘛。啊，唔知呢个女朋友第二朝系点嘅咧吓？ 晨早起床，清新开朗。明明到时带来无限美， 点解起身你就化咗浓妆嘅女朋友阿娟 ？Hello，、哦、男朋友，我都唔知道你叫咩名添。 系、哦、啊，我叫阿仔咯，就系、是、叫男朋友仔啊嘛，我叫阿仔咯、就是 哎。你叫阿娟，我叫你阿老母，系咯。哎呀，我咧已经同咧 Auntie 同埋 Uncle 咧饮完茶啦，佢哋仲食咗我琴晚浸嘅泡菜同埋纳豆添。你爸爸好中意，系 啊， 啊！你爸爸话好中意嗰阵味啊！ 佢冇得拣啫， 你阿妈都想学添啊！ 都系浸泡菜味， 系啊！我仲买咗啲点心俾你啊！你睇下，系、啊、我琴日整嗰啲纳豆叉烧包嚟噶，你慢慢食啊！我而家帮你执床下， 食食食食咩都冇味啦！原来我唔系，原来我女朋友咁似我阿妈咁样嘅，我一个阿妈都够啦，我点解要有两个啊？天啊， 好开心啊！我做晒所有嘢，今次我一定嫁得出啦！ girl， 呢个系原版嚟嘅 Billie Joel 嘅作品啊，就唔系嗰个三个英文字，唔使惊，唔使惊啊！ 咩、 哦、 三个英文字啊？ 冇雷暴咯，雷暴咯，系 啊, 啊！ 雷暴警告现场啊，而家去到晏昼两点钟啊，大家留意啦吓。 嗱，头先人妻咧都系讲紧啊，大家都总会遇上第一次吓、啊，真系唔经唔觉咧就去咗人哋屋企， 都唔系唔经唔觉噶啦，处心经营够咯， 睇下嗰啲有心去准备啦， 有积累啊， 唔系有啲真系可能咧玩埋啊，玩得咁开心，不如今晚夜又唔好翻唔好翻屋企啦，就去人哋屋企瞓噶嘛。咁、哦、但系有啲真系咧系有准备有备而战嘅，认真地。 系、哦、啊、哦哦，你系咪讲紧啲过路人经验啊？ 佢唔系我冇， 我冇系咩？系啦，哇，面红啊， 成个许冠杰走咗出嚟，唔止 Sam 虚啊，成个家族我都见到啊。 系咯， 好小事啫嘛，讲咗嗱，第一次去人哋度瞓，我冇嘅。我即系我冇去嗰阵时咧，人哋有屋企人嘅，系啦，即系两个人咁就上，有屋企人咧就打死我都唔想。 做咩你拣啲父母唔喺度嗰啲先？ 可以咯， 唔系搬开住噶嘛？ 唔系啊，好尴尬嘅嗰阵时出出入入，咁可能咧你又要即系去冲凉啊嗰啲，咁成日冲凉噶啦，系咪先？ 点解要冲凉？ 咁你唔使冲凉噶， 系啊，唔使冲凉瞓觉， 系啊， 系咪先？ 冲凉咁，所以有阵时生活习惯唔同咧，即系始终我会觉得咧。呢、一个如果要上男女朋友屋企嗰度瞓，佢屋企人嘅话咧，我 系 冇发生过。 O K O K， 避啊，我避 系 系啊， 真系要避嘅。咁但系咧，我而家我睇呢个新闻咧，就系讲紧咧，有啲女仔咧系真系明目张胆嘅，佢系好有预谋地去人哋屋企嘅。 咁冇问题嘅咩咧？其实有啲会觉得系关系更进一步咯， 我共同入 室即系宣示主权， 都可以系咁讲 咯，上攀登录 又唔可以咁讲。咁你都話曬，其實都唔係幾好嘛，叫冇誒， 點解唔係幾好啊？ 有啲未結婚誒，唔覺得去人哋屋企瞓係唔係幾好一件事 噶嘛？呢、這個男仔女仔個、 有啲咁諗法噶嘛，但係有啲唔係噶嘛，有啲係希望想快啲穩定自己嗰個身份地位。 但係而家呢個年代都會覺得講真，即係結婚之前會即係去男女朋友屋企過夜，其實都好 好 大，係咯。 有啲屋企咧，有啲父母咧，其實係 OK 嘅， 係有啲都仲會抗拒嘅， 打咩噶？ 都系都系。 做咩啊？你做乜带个女仔翻嚟啊？ 系又或者个做咩？我个女嚟嘅，你做乜带个男仔翻嚟过夜 啊？系啊系啊，有啲父母系好抗拒嘅，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都会觉得吓做咩带个女朋友翻嚟？不过即系佢哋好咩嘅，诶纯粹即系纯粹好爷，咁跟住咧就话叫个仔瞓厅，个女朋友瞓佢间房。 哎呀，都仲要分房瞓啊！ 哇， 梗系咯。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个咧都系好多时呢啲情况嘅第一步嚟嘅，开头就分房瞓，唉，大家都闩晒房门，熄晒灯，未爬入房一齐瞓。 如果翻到屋企又冇理由仲分房瞓啦。 咁有阵时可能咧，即系都会系当系俾嗰个诶，譬如个女仔屋企嚟嘅，即系可能个爸爸会觉得，即系个男仔会咁谂，系。 冇錯， 我係尊重你個女女嘅，除非我得到你嘅同意啊！如果唔係，我都唔會入到去個閨房入邊度嘅。 然後又發覺咧，個老豆咧成晚都冇瞓喺個廳度睇波。 係啊， 其實就係 男友都要喺度瞓嘅。 同個男朋友一齊睇波， 你鬥花生，你一齊剝啦咁 啊！第 二啲你就冇得剝噶啦，今晚 我眼瞓嘅啦，剝乜嘢啊？ 花生咯， 係啊係啊，佢真係啊！如果俾著嗱，我自己有時啊，即係都代入去嗰陣嘅 你代入邊個角色咧？ 即係阿女，我 奶奶 阿女我都有啦， 系啦，你想点咧？ 我都会系选择你瞓厅，我哋屋企大把床铺被冚， 系 咪啊？个地方好彩，屋企地方钱 赚嘅，包租婆啊嘛，先佢出咗嚟啦，依家 系啊，起码你未叫瞓街咁啊嘛，瞓厅都系一个尊重嚟嘅。 同埋咧，即系讲紧啲女仔咧，喂，如果你真系早有准备嗰啲咧，就真系冇多事干。你即係聽聽話話去進駐人哋屋企嘅時候咧，人哋好多嘢都話即係自己男仔都要自己閨房噶嘛，係咪先？咁好多嘢你真係唔掂得嘅時候咧，話叫佢千祈唔 好 搞。 好少咁誇張啩，一嚟幫人哋換床單， 唔 係我作得誇張啲啫。 我都 feel 到啦， 佢係真係幫佢執曬嘢啊，跟住即係將佢，你知男仔有亂中有序噶嘛？ 你都識得講嗱，呢句就係重點啦。亂中有序，你一執咗我就冇秩序噶啦。 啱啦，啱啦。但有啲女仔会觉得，哦、我帮你执好嘢系，哦，我几咁细心。 你都知嘅咩？你坐架车成日抹到咧，边度都嫌污糟嘅， 系啊， 喺度抹嘅。 研究个感觉就系、是、 无视佢就话咧，执埋一堆唔知咩纸巾垃圾咁样，跟住我帮你执埋咗一堆啦。 但你个感觉系点啊？你觉得系帮到手啊，定系帮到手？ 我嘅感觉系我即刻要帮佢买个劳工保险咯，系啦，我要 劳工手套又要帮佢买。 好啊，嗱，你哋男仔啦，咁你中唔中意啲女仔，定系真系嚟到真系？ 瞓就瞓啦咁样。 唉、哎，唔好搞咁多嘢啦，搞搞我哋倾下偈，开心下 先啦。大家个主题都系执啫。 系啊，主题乐园系咪啊？梗系喺个乐园度 啦。系咯，所以真系唔好乱咁咯。你估而家中药啊？系咯，乱咁执药。 系时候咯。 系啦，系时候听新闻啦大家休息翻嚟，继续风骚发人。 网吧、餐厅、连锁咖啡店和中小型补习班等公众聚集设施，可以在预防、可以在遵守防疫守则下正常营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南海东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3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58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39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5.5，升19.5；阿里巴巴267.2，升1.2；美团点评242.6，跌2毫；小米集团23.05，跌2毫；中国平安82.05，升8.5；恒腾网络系报3.75，升6.5；信宇光学科技124.2，升5.9。盈富基金25.4，升1.4；京东集团294.2，跌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938，瑞士法郎8.532，澳元5.645，加元5.889，新西兰元5.191，欧元9.1826。每百日元对港元7.3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67点，升160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11美元，卖出1,94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就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喺胜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苑一段挤塞，龙尾在彩虹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对出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二台通识60秒， 我哋成日听到人哋话每餐食七分饱嘅概念，避免摄取过多热量，又能够达到节约粮食嘅效果。不过讲真啦，好多人唔食到肚胀都唔知饱嘅，咁到底点先为之七分饱啊？大家不妨参考一下最近内地提倡的 N 减一点餐模式，即点菜的时候按用餐人数减一份量为基准，六个人就点五个人的份量，五个人就点四个人的份量，那就可以避免放到成台都是餸，食不完又浪费粮食。当然啦，这个 N 减一的点餐模式并不是强制性的，食客真的觉得不够饱的时候都可以加餸。下次同亲朋戚友聚餐，大家不妨试下呢个方法，唔单止可以减少浪费，仲可以锡住你个荷包啊！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又讲多次天气提醒大家先。 30度气温，相对湿度 76%， 雷暴警告去到今日晏昼两点钟。 係啦，嗱，以下落嚟呢有两单都系同呢一个呢食物嘅新聞有关嘅。 好啊。 真系好鬼热闹呢一排呢，两单都系同香港喺香港度出现嘅。都令人 其中有一单我都想讲，我估你想讲其中一单。 嗱、啊，其中一单呢就系、是、不如咁啦，你想讲先定后啊？一单呢个主角呢就系屯门大妈食寿司。 哦，呢、這个我唔知。 一个呢就系中大教授。 中大教授系我想讲 嘅。食制品。系啦，嗱咁不如我哋先讲个快嘅、 啊， 屯门大妈食寿司咧， 你唔系阿总冇睇到嘅，你估有咩事发生？ 系啊，唔系、啊，但我都相对咧呢、這个都有啲癫嘅。嗱，主要系食寿司， 系 食寿司。 咩？但系回转嗰啲啊， 系 啦， 即系佢系堂食嘅， 系咁啊，回转寿司大家知啦，转转转油带噶嘛。 佢唔系舐一舐，跟住摆翻落去系嘛？ 我就想问啦，你曾经见过啲几核突嘅寿司咧？就系 咩几核突嘅寿司？ 你有冇见过咧？嗰啲回转碟寿司咧，有阵时你望住就话：哇，啲碟系咪俾人搞过嚟啊？ 嗱，我又冇见过 有啲鱼子咧， 唔惨要报警啊！ 佢真系飞鱼子， 撞我车， 系啊，啲鱼子飞晒出嚟啦，又或者呢个吞拿鱼沙律咧，佢咪有啲军舰咪吞拿鱼喺上面噶嘛？有阵时真系惨不忍睹咧，你叫佢飞晒跌晒落嚟，你真系以为系咪俾人搞过咧？但系你就会觉得咧，喂，冇理由嘅，喂，香港嚟嘅呢度，点、 啊、 会有啲人食完嗰兜寿司就劈翻落去先得噶？ 我就见我冇见过一啲佢好似俾人搞过咁，但我净系见过有啲，哇，你都好似摆咗喺度一年咯，即系嗰种 dry 嘅， 嗰个会嘅，嗰个会嘅，你就感同身受啦。 我净系见过呢一啲，即系我唔会回答你嘅问题嘅。 无人问津系啦， 系啦，无人问津。 即系总之呢啲真系咧摆喺度几诶，即系成个钟头嗰啲冇人要嘅。 唔知摆咗几耐，总之觉得佢 dry 啲咯。 佢今次就唔系咁嘅。 但系就算系 咩嘅， 但系就算系而家咧，佢有回转嗰啲地方咧，你都可以自己 order 咁啊。我去到我通常都会我自己 order。 系啊，而家你唔 系 好咁噶啦。 系啊，但系有个大妈佢喺屯门嗰度食寿司啊。 佢做咩？嗱，我估佢唔系真系食嘅，佢打开人哋个盖，佢闻佢啊。 如果系咁都好、啊， 系我都系咁话，佢都系闻啫。 即系佢试食，佢、啊、觉得咧摆喺度回转系转住俾你试嘅啫。如果你试啱咗，你就可以 order 啦咁样啊。 唔系咁都 OK， 因为你食得落肚。 系 佢真系舐啊！ 佢有摆落口嘅，佢就觉得 哦，佢想帮佢保温啊，含一含嗰嚿寿司，保持住个温度。食生冷嘢唔好啊！我帮你含热佢。 唔系，我哋可以用四个字嚟赞呢一位大妈嘅行为。 含辛茹苦， 唔系系谈吐得体。 哎呀，谈吐得体啊！哎呀，我想除咗个 headphone 佢啊！ 啊，真系。 其实都唔系，佢话佢试咗，佢咬咗话嗰啲。 佢话佢啊， 寿司唔得啊嘛。 佢俾一个少女就大闹，有人。食紧饭嘅时候，又听到个少女大闹个大妈，跟住咧喺佢哋言语里边出现咗呢句对白嘅。 系， 喂，你有冇搞错？你掠翻落去噶？ 系啊， 个大妈将食咗嘅寿司食物掠翻啊！ 冇，佢咬咗。佢话咧嗰啲寿司咧，唔知咪酸酸缩缩咗。 系啊， 于是乎佢， 我以为佢话啲寿司生嘅添。 咁系啊，佢食 冷嘢 唔食啊， 都未煮。 啊、 你俾我食，我就试下。原来你想我死咁啊！ 三文鱼都冇头嘅， 系啊，又冇汤喎，系咪？ 佢咬完之后觉得咁样拎翻落碟度，唔紧要。 佢摆翻落去嗰条带度， 系啊， 谂住运走佢， 运走啊！ 佢好有交代， 然后 边度嚟边度走， 佢俾人哋揭发嘅时候，佢就话：咁啲嘢酸咗嘛，咁我咪摆翻上去咯， 呕翻上去啊！我 系啊，咪摆翻上去咯。 我哋讲下一个咯，我呢个个讨论点全部都好丑样，其实 唔系呢个讨论点系值得噶，因为咧，其实呢个涉及咧我哋基本嘅回转寿司礼仪咧，其实嗱。你從一個角度咧，可能你會覺得唔抵嘅。 係 咩唔抵就話，哎呀，我點知碟壽司好唔好食啊？我拎咗出嚟，如果譬如話第一，好似阿祖嗰種預著嘅係 dry 得滯嘅，咁、我叫天不應嘅，我點知原來你嗰碟新鮮啲，我 但你如果你眼望你見到嘅話，你咪唔好攞嗰碟咯。 可能佢我分唔到啊嘛，係啦，有啲人咧就嫌佢可能個質感唔好啦。咁有啲人咧，嗱、我哋假設佢就話，喂。我食到酸㗎喎，咁你 咪舉手同侍應講囉， 係啊， 我覺得唔新鮮囉、 啊、 你呢個喺你任何嘅食肆茶餐廳又好，你就算你街邊篤串魚蛋你都可以同佢講㗎，即 係 如果你只有呢個要求，即係你一個諗法、 啊、 而唔係你套返出嚟擺返上去嘛， 咁佢、回轉啦，會轉返去個 kitchen 度啦， 佢諗住 就係咁點啊 ？kitchen 嗰陣要試下另外一邊，嗱、真係有啲酸喎，咁咩、 啊？我有手尾啫，咁同埋計錢。摆落嚟我张台度计钱，摆翻上咪唔计钱咯， 摆翻上唔计钱咯。咁我点话俾个人哋听系酸啫？ 但如果你系真系，如果真系啊，我当真系酸嘅话，你同人哋讲，人哋应该都唔会收你钱。 系啊，冇错。 可能我真系唔识呢啲例，同埋我真系好犀利，竟然有人发现到先叻啊嘛。 唔系咁话，但系嗰兜嘢真系我，同埋 如果你有动作摆翻上去咧，已经系即系比较少见噶。 其实咧，其中一样嘢，大家应该都有啲边有啲问水系咩咧？就 系 有阵时咧，譬如嗰碟寿司行。过啦，有啲人都中意揭开个盖，明明透明噶啦个盖，佢揭开望一望，可能佢眼嚟望到冇弹性，唔要，跟住先摆翻低。 我想问， 其实都有啲窄界噶啦呢个做法。 其实而家大家咧即系都有即系饮食嘅礼仪，食寿司回转又好都有，好少见呢啲情况。但系喺疫情底下，其实而家即系仲有回转噶。 哦，冇特别留意。 我自己真系觉得相对地危险咁样。 系啊， 嗰间餐厅其实佢哋保障自己公司都应该会少咗咁做。 咁佢就应该真系仲有，因为呢个新闻咧发生喺11号。 系啊， 所以我哋唯有咧提醒所有咧大妈大叔啊，可能都唔止嘅。哎呀，小弟。小妹小哥都好啦，回转寿司嘅寿司，佢唔系真系俾你回转循环食嘅，系个碟咧会回转成圈啫， 唔 系 话 佢唔系话我食完之后摆翻上去回转啦 吓，佢方便你系咪？同埋佢系唔会回收噶， 系啊， 真系要识得呢个礼、 哦。你呢个仲好啲，佢系回转寿司， 唔 系 回 收寿司， 系 啊，真系好啦，呢单就第一单啦， 好， 第二单就嗱你有睇啦， 系啊， 不如你又嚟啊，嗰、那个中大老制食品、啊、真系， 我觉得系即系如果有任何识食嘅单位咧，想揾代言人嘅话佢真係做得好好。 喂，嗱，而家內地就係做緊呢個惜食制啊嘛，即係叫做唔可以浪 費浪 費 食 物啊嘛。 咁我又講翻 出嚟咯。 係啦，咁佢就話咧，中大咧有一個即係女教授，咁啊仲要話內地嚟嘅咁樣。咁咧嗱，本來冇人知嘅，佢自己咧喺社交平台度咧就擺咗幾張相。佢就話 呢個係傳聞嚟嘅啫， 唔係啊，真噶，證實咗噶啦，新聞出曬噶啦。佢就話咧，喂，好嘥啊！你哋啲咧露製食品咧就擺喺地下度。咁佢就咧将佢收收埋埋咧，我记得又有唔知咩花生啊，又有剩咧，有一大抽咁样咧，又有啲食物 花生， 系啊，有花 生， 系啦， 橙等等嘅制品， 佢就攞咗翻屋企，同埋仲要咧就蒸炒煮炸咧，做完之后咧再影翻相， 系啊系啊， 系啦，然后佢就自己主动话俾大家听咧，我就将呢啲露制品咧翻去就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 我哋教授嚟噶嘛，讲嘢就一定会俾一啲词， 好劲 噶， 佢嗰个 caption 好似系咁写噶，嗱左下角呢一张相嘅老花生咧，就系本人披星戴月执嚟嘅花生，因用姐姐剥壳之后加姜片、生酱油。同埋汤用嚟煲粥锅煲到成汤，嗰啲汁就好好味，简单美味咁样。 系啊系啊， 我哋可以请教一下两位，一个就系百无禁忌嘅代表，一个就系西人咧，都系属于百无禁忌嘅。你哋西人冇老制噶嘛？ 但系冇老制都唔会周街执嘢食，跟住 翻 屋企煮噶。 西方人咧环保意识强啲，系啦，你哋两个结合会唔会觉得其实系 OK 咧？ 我哋大前提都要讲卫生。系咪先？但系你喺讲紧露制嘢，即系话喺 卫生啊，又冇人食过嘅。 系啦，系得啲。 我而家系教授嚟噶， 系得啲好兄弟舐过啫嘛。 系啊，嗰啲你迷信就觉得有人舐。 系咯， 其实嗰啲系传统啊，即系好似你拜个神嗰嚿烧肉一样噶咋。 系啊， 你系咪切翻嚟食啊？咁 你咪唔食啊？ 有啲人就 系 话啦。 祭神祭祖先咧，嗰啲你都可以食得嘅， 实食噶系咪？因为烧肉啊，保我祝福我， 系啦系啦。 咁而家点解呢嚿花生你觉得唔 work 咧？ 露祭，但系嗰啲食物佢摆喺路边噶嘛，路边点啊？污糟邋遢，尘多车多噶嘛。 唔怕，我嗰、那个嗰嚿橙，我搣咗啲皮先食噶。 咁你点知道有冇蛇虫鼠蚁躝过啊、行过啊、咬过啊？你唔知噶噃。喂，我哋真系讲求卫生两个字啫，唔系话你唔悭食啊，即系唔系话唔珍惜食物啊。咁但系都唔系咁样咯。不过呢位教授佢真系好勇咯、啊，我只系话俾你听。 我觉得佢其中一样好勇嘅，佢唔单止咁做，佢仲同人哋讲。 系啊，分享咯。 佢话俾你听，佢可以。 大佬， 佢好似话执咗200个，唔系，但系我喺边度睇到话执咗200个橙喺呢个祭祀期间鬼月七月嘅鬼节。 呢、 這个 我就睇唔到。总之咧，佢就我就睇到咧，就系佢将一啲路边嘅祭品啦，攞咗翻屋企之后咧，煮咗三餸一汤。 系，唔系嗱，我哋如果咧从唔从卫生嘅角度出发咧，你净系话喂惊唔惊咧嗱？会抢咗人哋啲嘢食咧，即系有啲人就话啦， 系咩啊？ 系啦，鬼啊！ 嗱，你又唔啱啦，佢系祭祀完，佢即系食完啦，食完先到我哋食咯。咁 唔系喎，我见过我有一个识嘅朋友咧，佢系。佢話佢見到嘅，係啦。佢話咧，如果你喺街邊燒街衣啊，你做呢啲祭品嘅話咧，你處理你得唔好嘅話咧，嗰啲 grad 咧係會跟你翻屋企， 跟埋你翻屋企， 因為覺得你係大慈善家，好多嘢派啊嘛。哎，你咁樣招呼我咁得體，哎，好啦，唔好即係托你手踭，我都跟你翻屋企食啦，咁噶嘛。 係啊，唔係嗱，又或者咁樣。佢可能系同嗰啲咧入鬼屋度住嗰啲人咧一樣嘅。 邊啲人會入鬼屋度住？ 有啲人特登話要試一晚啊嘛， 係 啊，頭大膽嗰啲咧，即係成日都話咩空宅啊，有百年鬼屋嗰啲咧，咁可能佢真係一個全套啦。住鬼屋食祭品，咁你下次仲会做啲乜嘢咧？真系 佢有一个冒险嘅精神， 系啊，有啲冒险 啊，可能系下次。如果你都即系去到住鬼屋食祭品，下次冥婚嘅类型。 但系只不过咧，即系你喺个心理上咧，令人觉得怪怪地。譬如你话头先我哋讲嗰啲烧肉咧，你咪话拜祖先嗰啲咧，你感觉系咩？就系嗰自己人啊，阿伯爷我识啊，阿叔公又我 系 晓啊，即系大家 系 自己人咧。 所以咪先人嗰啲系 OK 啊。系啦，但系你而家呢一只咧，你好似会感觉就系、是。是陌生人嘛，陌生人分享嘢喎。而家 烧街衣嗰、那个，佢嚿烧肉又好，佢嚿花生喺边度买，你又唔知 道。 系咪个来源真系不明？ 我煮咗噶咯，吓、 啊、 我煮咗噶咯， 煮过咪即系 OK 热咯。 咁如果我喺地下，我见到有条蕉，有人食咗一半，都几得睇噶。我翻去洗下佢，炆紧啲皮咧，系咪可以攞嚟再食啊？咁样 哦。咁如果你话站在识食嘅角度咧， 唔好嘥又真系。 系啦，嗱，唔系跟住啲人就会问啦。咁你话系个屯门大妈冇品啲啊，定系你会觉得呢个教授咧反而就环保啲啊？嗱，嗰个咧食完酸咧，佢抌都唔要。呢、這个咧就系你唔要嗰啲，我攞翻。所以其实佢哋两个做 friend 咪好咯， 佢哋捞埋一齐。 系啦，佢哋两个做 friend 一定唔会饿亲。 嗱，你谂下嗱，屯门个大妈就先食完啖寿先，哎呀酸嘅，掠咗出嚟先。跟住中大教授就话：，嘿，唔好嘥，翻去叫姐姐将佢煮一煮， 系 再干一干炒。哎嗱，咁又食得翻啦。 其实阿欣蓉姐姐最 OK 喎， 最无辜啊，我觉得 系啊。 佢 就知道点解 攞咗啲花生翻嚟，我咪煮咯。 系啊，好惊啊嘛。 佢有份食噶啦。 但其实咧，譬如之前咧，譬如话经籍嗰阵时咧，咪话佢仲有嗰啲白虎猪肉噶嘛。 系啊系啊，啱啊。 都有噶嘛。咁嗰啲猪肉会唔会有咩咧？同埋早排咧， 白虎猪肉唔系攞翻嚟煮噶系嘛？ 佢唔会攞嚟煮。 完噶啦系嘛？ 完。 喂，但呢个教授就会咯。 系 啦， 我就话。咁点 啊？下一步会唔会、 啊、 会唔会攞呢个嚟用咁样噶？系、 嗱，因为咧，即系其实好，佢嗰个谂法咧，因为即系可能真系阿习主席咧讲咗话，大家全民都要悭 食， 所以佢嚟到香港咧，咁佢都系即系一份子嚟噶嘛，所以佢觉得要秉承呢样嘢。佢真系不过你有时真 系，即系佢自己选择嗱，佢又冇影响到我。 阿主席系冇叫人，唔系嘅。但系如果咧，我哋用一个传统角度嘅话咧，如果你系敬畏鬼神咧，你会觉得呢个系不敬噶嘛？你会感觉到就系、是，你冇理由攞嚟食咗噶。 头仔头先讲啊，敬畏鬼神嗰啲系理信啊嘛，咁佢唔相信咗呢件事，佢咪觉得 个谂法唔一样。 嗰碗饭摆喺路边真系好浪费，佢咪拎翻嚟炒咯。 不过都系嘅，因为我见到咧另外一篇报道咧，其实佢就话如果譬如澳门啊，佢话咧佢哋一样同我哋都有呢啲传统习俗啦。佢话咧究竟呢啲譬如话烧完街衣啊，做完祭祀之后咧，呢啲物品咧应该。 点 处理咧？佢话收唔收拾咧？咁样，今日访问咗咧，我哋香港都好熟悉嘅其中一位阿司徒法师，佢咧就话啦，嗱，按照传统做法咧，呢啲仪式完结咗之后咧， 啲拜祭品咧都系唔应该攞走嘅， 系啊， 应该直接扭喺街道嘅。 我哋从小都系讲紧啲毫子唔好执噶嘛，啲、 啊、 麻菜豆腐唔好要噶嘛。 系啦、啊，但系佢就话唔得，师傅啊！但系而家如果唔执嘅话咧，原来个澳门嗰度会告啲人啊，话佢乱抛垃圾啊，即系可能话咧会违反我哋嘅公共秩序咧，真系话会罚款啊嘛。咁佢就话啊，有办法啦，有办法啦。佢话提议拜祭者喺仪式完结之后咧， 自己执翻走去， 就攞个红色嘅袋，将佢笠住，咁咧就将呢啲祭品咧就摆喺红色嘅袋度包好咧，就可以啦。系啦，唔知点解要加个红色嘅袋？ 哦，诶，咁啊，即系 大家带 嚟嗰 啲意思啦，系嘛？ 系啦，咁我哋如果用呢个角度出发嘅话咧，我哋唔可以同个教授讲，其实你照攞都得嘅。不过攞个红色嘅袋， 唔系， 可以攞个红色嘅袋包翻住佢，咁你就得啦。 你应该叫嗰、那个即系喺路祭，即系我即系拜祭嗰啲嘅嗰啲人啊，佢哋自己执翻走啊，系咪啊？ 都话咗唔会咯，佢哋 唔系有啲都执走噶，唔可以 系咩？系啊， 好大好多都系留喺度噶嘛。 唔系嗱，澳门就有法例咧，佢处理就话喂，你咁样就等于 咁啲香烧唔晒，你会唔会翻屋企点啊？ 不如我哋 搞 你煮香嘅时候要搞掂佢啦。 会唔会以后我哋发展到咧会搞嗰啲咩？第一届咧露制品美食烹饪大赛 系 点啊？即系睇下你食唔食得出。嗱，你食唔食得出呢啲系？落地花生啊，定系马路花生啊？ 露制过嘅花生， 系啊， 同就咁系炒个花生有咩分别？ 喂，可唔可以当我开个光啊？ 见面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翠，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忘掉夜里月黑风高，踏雪过山上脚虽渐老，但靠两手一切打到。 只要我约咗大家走行意义之下，坦诚相见，畅所欲言，唔使怕意如我诈。有知己陪自己，唔需要避忌出面嘅卑鄙，唔需要理，唔使再争名逐利，过眼云烟嘅是非。做人有几难，做朋友几闲，由朝倾到夜晚口没遮拦。主酒论英雄无所不谈，同一个星空不见不散。每一次约会嘅片段，谂起都唔会厌倦。仲有万语千言，期待下一次见面。 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翠，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 人生海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的就只有朋友。降临相照，在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不用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看法，有那句就讲那句，有酒水就清了他。旅途上必经的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他默默伴随，随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的错对，负累顾虑笑泪都随岁月老去。 一天加一天，每分耕种汗与血，粒粒皆辛酸，永不改变，人定胜天。见面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 武康 featuring 农夫啊，农民 remake 个版本啊， 头先咧讲咗有两位，即系都系喺香港里面咧嘅 anti 辈啦，佢哋做咗啲咩事啦？呢个咧都系一个妈妈 ，OK， 因为爱锡香港嘅小朋友而做咗嘅事嘅。大家有冇留意咧？而家咧我哋搭呢啲公共巴士嘅时候咧，有阵时咧佢哋会多咗个 USB 嘅插头， 有， 俾你可以插电，大家都感觉几正面噶嘛，即系方便咗咁样。不过呢位嘅妈妈咧就影咗一张相，就咁样讲嘅，佢就话黐线。真的要 投訴啊！今日同個女搭巴士先至發現啊，巴士啊竟然喺個座位嘅後面啊裝咗個咁樣嘅插座，有冇諗過會電親小朋友？有冇諗過會電親小朋友㗎？嚇、啊！裝個插座啊，淨係方便啲人打機啊，有啲乜嘢實際嘅意義啊？罔顧小朋友安全啊！就嚟開學㗎啦，小學生篤隻手指入去啊，會電親啊，電埋隔離嗰啲人添啊，超危險啊！巴士公司可唔可以用腦去諗嘢啊？咁樣 仲有添啊，巴士竟然装冷气啊，有个风槽喺度，佢唔惊嗰度都会漏电出嚟噶，好危险噶真系。 小朋友咁点？ 仲有啊，巴士以前啊冇冷气有窗噶嘛，你唔惊小朋友伸个头出去啊？啲巴士就系谂住自己通风，卷咗个僆仔出去咁点算啊？有冇用脑噶？点算啊？ 巴士害人你佢有心啊！ 系啊，仲有啊，巴士啊设计晒咁多咧企嘅座位，企位啊冇安全带噶嘛，跌多小朋友点算啊？ 呢个咧就即系一个妈妈咧见到有咗呢个新嘅 USB 装置俾大家咧，就可以插插电嘅时候咧，佢就影咗相，摆咗上网嘅。 咁佢都可以有佢嘅谂法嘅，不过合唔合理就系另一件事啦。 以前搭巴士上面啊，仲有电视睇啊，你有冇谂过整埋我细路对眼啊？ 电死人啊，有电噶， 全部都有电噶。八达窿都怀疑，我怀疑只手拍落去都会触电噶。 即系我哋可以咧，即系都有翻个知识话俾大家知嘅，即系嘅，系有呢个担心系可以嘅。不过其实咧，嗰、那个位置咧都真系几细，其实小朋友仔咧都几难伸到手指入去噶啦。再加上 USB 嗰个标准电压咧系5瓦嘅啫，我哋平时嗰啲插座220瓦嘅，所以咧要受伤啊各样嘢啊，佢呢一个插座嘅电流咧比一粒电芯系更细嘅。 系啊，所以唔使担心噶呢位妈妈。 你乱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侦破一宗怀疑洗黑钱的案件，拘捕6人，他们涉嫌自2018年起利用个人银行户口处理合共超过30亿元来历不明的款项，金额是海关处理同类案件中历来最高。海关说，其中5名被捕人士来自同一个家庭，他们开设过百个银行户口处理款项，过去2年曾经出现多达6000宗不寻常的大额交易。至于同案的另一名被捕人士是找换店的持牌人。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19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4957宗。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最后一日，有57间检测中心朝八晚八继续运作，为市民进行检测。其中在将军澳官立小学的检测中心，朝早人流不算多，一个钟头内大约有10人前来接受采样，其中不少人并没有预约登记。有市民说，为了避开早前来采样的人潮，而选择今日最后一日先至来接受采样，为求安心。有家庭主婦說，考慮到有家人在安老院，希望得出陰性的測試結果，日後可以去探望。至於在麥花臣場館的檢測中心，早上人流亦都不算多，有市民已經是第二次來，他說9月2日已經接受了一次檢測，因為擔心自己會受到感染，再加上檢測中心在住所附近，所以在計劃結束之前再接受多一次檢測。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最后一日，负责统筹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透过普及检测暂时找到26宗确诊个案，相对本港人口来讲比例不算高，反映这波疫情可能已经到尾声，但强调疫情仍然未断尾，尤其是放宽限制社交距离措施之后，要慎防疫情反弹，呼吁市民不要松懈。被问到会不会再进行全民检测，聂德权说，日后会扩大高危和特定群组组别的检测工作，并定时检测，及早识别相关群组内的患者。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截至昨晚8点，累计有179,000名市民接受检测。他呼吁仍然未检测的市民，无论有没有预约，今日都可以到检测中心接受采样。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6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59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39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3蚊，升17蚊；阿里巴巴268.2，升2.2。美团点评243.8，升1蚊；小米集团23.15，跌1毫；中国平安82.1，升9毫；恒腾网络系3.75，升6.5；信宇光学科技124蚊，升5.7；盈富基金25.4，升1.4；京东集团293.2，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7，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2点，升145点。港金现价报18,03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51美元，卖出1,9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多人而家都钓紧呢种瘾啊，叫做旅行瘾。 不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郁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堂，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找。 同好多人一样，阿 Ken 都有铺旅行瘾嘅，而且每一次去旅行，佢都鍾意夜妈妈周围行。觉得一路行一路都放低紧一啲负能量，今次佢嘅作品亦系讲紧呢一种放低嘅旅程。 谁单身也都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负担太多只好有时释放。 作曲编曲加新风，填词周耀辉，监制廖志华，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红出立，我们都想旅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接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今日风之book咧系考我记性啊！我琴日咧拎咗本书出嚟，我冇带翻嚟。 吓、 所以咧真系考我记忆，但系好彩。是記到的 ，OK， 係啊，同埋因為今次要 你講錯，我哋又唔知道， 我都係咁話。 唔係，但我都要講到落去先得噶嘛。 同埋佢要講得啱， 我要講得，我要講得啱，因為延續唔到啊嘛。嗱，今日呢本書咧，所以我頭先擺上網嘅圖片咧，就冇得攞本實物啦。我今日真係唔記得帶，係村上春樹嘅其中一本著集咧。但係佢呢個著作好得意，平時可能咧即係要同人哋扮文青嘅時候，你話睇村上春樹咧，你點都係講嗰幾本噶嘛，一係就係挪威的森林啊，或者近啲可能你話咩暗殺騎士團啊，又嗰啲全部都係嗰啲經典小説嚟嘅。咁但係今次你揀呢個咧，佢係屬於好薄嘅啫。短篇小说集，咁同埋即係相对冷门少少嘅，佢唔係嗰啲咧，即係最大路嗰種咧，佢叫做《東京奇談集》。 O.K.， 即系你其实听落去都知道，好似系讲系咪即系讲啲不可思议嘅嘢咧咁样。 喺东京发生嘅。 系啦，咁但系喂，村上春树，佢应该全部都系咧好文青格调啊，又会播啲 jazz 嘅音乐啊，永远喺里边咧都系一啲即系中产都市里边嘅男女啊，里边好多唔同嘅即系爱恨纠缠。咁会唔会讲鬼故咧咁样？ 咁但系呢个奇谈会唔会系即系啲人去觉得即系呢个词系等于嗰个啲古怪嘢嘅啫？咁但系可能唔系咧。 所以咧就要同你讲。讲下啦，跟住呢本《东京奇谈集》咧，究竟佢里边咧系讲真系纯粹讲鬼故啊，系讲啲不可思议嘅嘢啊，定系你觉得咧佢都系 啲奇怪事发生？ 系啦，嗱，首先咧，佢就俾个前提大家嘅，你哋咧有冇遇过一啲咧觉得系一啲偶然加一啲偶然嘅嘢咧合成嘅一种经过？你会觉得咧？是冇办法解释到的，即是譬如说不要咁啱得咁巧啊。 成日都撞到那个人。 会有 正啱啱遇着刚刚嗰啲 friend。 是啦，嗱，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互动一下。佢话佢自己真人真事嚟嘅。咁呢村上春树好鍾意听爵士音乐嘅。佢话佢喺呢本书嘅开首呢，佢已经话呢、這个呢系佢九十年代佢喺美国嘅时候呢佢遇到嘅一个佢话冇办法用偶然可以解释到嘅一件事。系点样呢？佢话佢就去到一个 jazz 嗰啲音乐酒吧嗰度。咁呢佢就听住嗰个爵士乐手呢喺度表演啦，唔同嘅曲风啦，咁当然都系爵士音乐啦。佢就话佢听咗成晚，佢觉得呢都表演得麻麻地，冇一啲佢好鍾意听嘅乐曲出现咁样。咁听到尾声呢，佢喺本书度就咁讲，佢就话唉呢、這个时候呢我已经冇心机啦，我就係諗就话如果呢你俾一个点唱嘅机会俾我，有一个点唱嘅机会。 咁我 会点咩歌呢咁样。 佢、自己都有心头好㗎。 係啦，佢自己諗啦。咁呢佢就喺个脑海里面呢，佢就话啦，佢諗咗两隻歌。即系唔应该要歌啊，嗰啲曲目咧，佢哋爵士乐嗰啲，咁我音乐趣味太差啦，我就记得咧佢嗰两只歌咧，一个就系唔知咩灾星的咩，呢、這个真系忘记咗。总之我哋两只都唔识噶啦。佢就话咧呢两个咧都系比较冷门啲嘅，佢就心里边谂咧就我第一只咧可能就想听《风骚的童话》，第二只咧我就想听《风骚的笑话》 啊。 佢脑海里边咁谂嘅，好啦， 好 jazz 嘅都系， 好 jazz 嘅系啦。咁然后咧，佢话当佢谂完之后咧。佢話不可思議嘅發生咗啦！佢話上面嗰個樂手咧，突然間停咗啦，即係表演一曲之後啦，就準備尾聲啦。佢突然間咧喺冇任何預兆嘅情況底下，佢話咧連望都冇望向村上春樹嗰個方向嘅情況底下， 即係冇話 乜嘢都冇， 連零啊 冇可能有任何交流嘅情況底下，佢突然間就順次序。演奏咗 嗰两首啊， 村上春树心里边谂嘅嗰两首《风骚的童话》同《风骚的笑话》 系， 而究竟佢话呢个机会率有几低咧？根据村上春树所讲咧，佢话各位你哋唔系 jazz 嘅乐迷，你哋唔知道呢两只歌就算喺 jazz 界里边都 系 好冷门噶，即系等于如果我哋勉强打个比喻咧，可能你喺度听紧上面有个流行歌手，可能佢不停会唱好多经典金曲，你就无端端谂紧就话啊，你话如果佢可以。唱旧欢如梦，再加埋呢一个尹光嘅眯埋双眼咁就好啦。咁呢个机会率系好低噶嘛？ 因为仲要两首， 仲要连续。 系 佢话佢嗰刻咧，佢呆咗。佢话 系啊，有咩感应咧？ 系啦，有咩感应咧？呢个第一个故仔啦。 同埋佢应该系冇表露做任何出嚟，佢只系心想。 其实就算表露都唔会人 get 到啦，冇可能噶嘛。所以佢觉得哇，偶然加偶然，觉得好好巧合啦。跟住佢第二个故仔系咩？ 呢个就系奇谈啦。 唔系，其实呢个系佢开波咋，即系所谓个序咧，佢想大家接受一个现况咧，就系话世界上有好多嘢。是偶然和偶然的相遇，而你是没办法解释到的。 是 的，但又不有鬼怪成分的。 是 的，第二个故事就说他又是跟 Jazz 有关的。就说他就去到一间唱片店，他就想买爵士乐唱片。咁咧佢就俾佢揾到一個絕版嘅又係一隻唱片啦。今次我記到個名，呢個因為好有玄機嘅。佢就話咧呢一隻碟咧就叫做 Ten to Four。 10 to 4， 即係話咧，仲有10分鐘就4點啦。10 to 4 咁樣，咁咧佢就喂好、哎、開心，佢揾到呢只啊，仲要係即係好平啊，買到啦咁樣，抱住呢個心頭好咧就走啦咁樣。好啦，咁究竟發生咩事咧？有咩偶然嘅事發生咗咧？ 佢去揾嗰只碟嘅時候，有另外一個人都想揾呢只 Ten to Four 呢一張專輯， 咁啊正路啦， 係啦，係佢揾呢只碟嘅時候，真係仲有十分鐘就到四點啦， 好接近。 佢冇刻意地去， 但係如果淨係咁樣就唔夠再偶然啲。佢、 okay, 嗰個偶然係點樣咧？佢走啦，佢拎住唱片就離開個唱片門口啦。迎面就有个顾客行到入嚟，咁咧，然后 又系想揾 Ten to Four 呢？ 唔系，然后咧就望一望佢，就好随口问一句，佢就话：先生，你有冇表啊？而家几多点啊？咁然后村上春树又好机械式咧，咁啊望一望自己手表、 哦， 然后就同佢讲话 Ten to Four。 哦， 跟住讲完之后，佢就话呆咗啦。 系， 佢点会咁噶？系啦，咁跟住然后即系、 哦，明白。 嗱、这个、呢个古仔咧，佢又讲一句：嗱，冇鬼神啦、 啊， 唔关鬼神，唔系话咩前世报应啊。但系佢就话。有冇咁巧合咧？ 佢系偶然间，我 佢拎住一只 Ten to Four 嘅唱片，然后就有人用一个问时间嘅方式，佢自己就将佢点出嚟。而家就 Ten to Four 咁。 啱啊！ 哇！你话呢两个听到已经有啲毛管动啊，真系。 我又冇毛管动啊，因为我成日觉得咧， 偶然 因为巧啊， 系啦。 我覺得人咧係有一個磁場嘅，即係如果你咧，即係我譬如有一本書叫做《Law of Attraction》啊嘛， 吸引法則 係啦。如果你不停去諗一啲嘢，你如果你永遠都諗嗰樣嘢衰嘅話，嗰樣嘢唔會發生嘅。可能你係要諗一啲正面嘅嘢、正向嘅嘢嘅，諗會出現，會出現，係咯，會出現噶，咁就會出現咯。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人同人之間係會有一啲咁樣嘅奇妙嘅配合啊磁場咁樣。 我覺得嗱，即係咁啱嗰個時間係四點就。仲有十分钟四点唔紧要噶，因为呢即系可能你嗰日嘅行日程，但系 你总有呢个时间噶嘛， 系啊，总有呢个时间一定会发生。但系问题系佢系有人去问佢几多点，呢个先有 meeting 啊， 即系嗰件事 奇怪， 佢系会系啦。 嗰个人点解咁啱就冇表，跟住咁啱又问嗰个时间，就真系咁 拍戏先一样， 三个咁啱啊嘛。 系啦， 我都话啦，即系 如果喺拍电视剧度出现咧，你就会哇大台噶咁样啊嘛，又去烧嘢食啦咁样啊嘛。但其实讲真，喺现实生活里面咧，真系都有几多呢啲嘅偶遇加偶遇会出 现，真系好得意啊！ 咁佢呢两个就系佢话佢真人真事啦，然后佢就入戏狱啦，佢就开始讲古仔啦。咁咧，但系佢讲古仔嘅时候咧，你都冇办法去考证咧，佢讲真定假噶啦。 咁佢其实开咗咁样嘅头。之后咧，佢讲乜都得，你都系啱噶啦。 系啦，咁佢跟住咧，嗱， 因为佢写， 但我觉得个古仔就几好听嘅。譬如咧，佢有好多个咯。我讲第一个古仔咧，佢、就系话个调音师嘅故事。调音师即系咧嗰啲钢琴啊，咁啊， 跟住有个差到又听翻住咁样。 即系应该似系嗰阵时安娜玛吉莲娜咧，玛德莲娜呢个任啊啊 金城武 扮嗰个角色咁样。咁佢呢个调音师嘅故事点样咧？佢仲要咧好衰喎，佢接驳自己嗰两个偶然嘅古仔咧。佢就话啦，啊，我将我呢两个经历周围同人讲，就遇到有一个朋友，佢就话有几唔出奇啫。我识得一个调音师， 系 佢就同你个经历咧，一模一样，仲要再偶然啲，咁、即系佢好似等你觉得咧呢件事系再真多啲一样啦吓，咁样咁大家当系真听都 OK 嘅。咁我呢个调音师嘅故事系点样咧？佢就话，有一个调音师咧，佢就自细咧就好叻嘅，哇，读书又叻啦，琴棋书画样样都精啊，咁样咁啊一路咧，即系总之个学业都好顺利嘅。咁啊，唯独系一样嘢咧，就系、是。佢一路唔知道自己真正嘅性取向系啲乜嘢，系、 哦、 啦。咁佢话咧，佢一路都觉得自己我唔系好普通咯，我系一个男仔，我可能我就会同女仔。但佢好奇怪，佢话啊，点解我一路以嚟拍拖咧，我都净系会发乎情止乎礼，我从来都冇谂过咧，即系要同个女仔咧去边度 嘅。咁啊，真系要谂多少少啦， 系啦， 去到咁嘅地步。 系啦，咁佢就话啦，去到终于咧，差唔多读完晒书咧，咁佢就有某一次嘅经历之后咧，佢就发现到。睇嚟我應該真係同性戀嘅，咁咧嗱，即係咁點解無端講個性取向呢？因為佢好遲先發現自己真正嘅身份、 哦， 原來就係同性戀，咁佢就要同人哋講啦，佢同嗰區人講，佢話咁啱得咁巧咧，佢家姐咧談婚論嫁，咁、 哦、 咧對面嘅屋企人咧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就知道咗，就話啊你細佬原來同性戀，咁咧。比較保守，佢話對面嘅家庭咧就好大反應，即係爭啲想取消婚約，可能話喂， 我唔係事俾先，我細佬同我個婚禮， 咁佢真我哋當聽古仔咁聽住先。有啲人可能真係會， 佢真係家庭好保守啊嘛，可能佢覺得有冇搞錯，你哋原來屋企咁亂啊，即係咁樣啦。佢呢個背景好重要啊，因為佢話咧，因為咁樣咧爭啲結唔成婚，咁咧最後咧都個婚事都完成咗啦，佢家姐嗰邊婚事完成咗，但係佢家姐就嬲咗佢。 佢就话啦，细佬啊，你系咪咧特登喺度做破坏噶？点解你要喺呢个时候嚟公布自己嘅取向？你已经咁多年啦，你而家嚟拣我就嚟结婚嘅时候，咁佢家姐就同佢闹咗交，因为佢又觉得自己好无辜嘅，点解你要怪我咧？咁佢就分开咗。 先发生啫嘛，咁样。 系啦，佢哋就分开咗啦，分开咗一讲咧就分咗十几年，两子弟都冇再见过面咯。好啦，直至咩事咧？咁样好啦，佢话咧有一日。这个调音师咧，佢自己喺个 coffee shop 度喺度睇书，咁啊睇咗咧， 可能觉得调音师咧去到边度都要揸住只茶嗰啲咁啊，好有画面，一只手揸住杯咖啡，嗰只手都揸住， 咁啊吉肥叉烧咁样，咁咧佢就话喺度睇紧书嘅时候咧，佢仲睇紧呢一个狄更斯嘅《荒凉山庄》咁样，哇，嗰度睇，突然间有个女仔走埋嚟，佢话先生，可唔可以问下你一个问题？佢话咩事咁样？佢话你系咪睇紧狄更斯嘅《荒凉山庄》？跟住我系啊，系啦，咁然后咁啱系咩咧？第一个偶然出嚟啦，佢话嗰个女仔，原来佢话咁啱咧，我都系睇紧呢本书，咁佢就直情喺自己个袋度揞咗出嚟，哇，果然一模一样。 O K， 咁咧嗰个调音师就觉得哇，呢个都几巧， 好有缘咁啊， 系啦，因为呢啲事唔常发生啊嘛，咁佢哋咧就开始倾偈啦，相处都好融合啦，咁啊隔几个礼拜都喺度倾偈，咁倾到有一轮咧，个女仔咧就主动同佢讲啦，佢话。不如今晚我哋去个静啲嘅地方啦，系啦咁样， 咁主动， 系啦好主动，咁啊摆明就想同佢有进一步嘅，系啦，佢仲话俾佢听，佢结咗婚噶啦，但佢同佢老公系啦，咁呢啲就好进入村上春树式嘅嗰种啦， 咖啡店啦，调音师啦， 有妇之夫 啦，狄更斯啦， 系啦，有妇之夫啦 ，jazz 嘅音乐啦嚟晒啦，咁咧嗱，咁但系个男士佢自己系同性恋噶嘛，咁佢就好礼貌咁同佢讲咗话，对唔住啊，我真系帮唔到你，佢话因为我系唔系中意女人嘅咁样，咁咧佢就仲探讨埋就系话啊，你有老公你都会出嚟咁样嘅，因为佢就话佢真系好寂寞啊，佢话佢老公都倾唔到偈。咁佢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咁啊，佢又挨埋嚟佢嘅身度啦。佢系留意到咧，嗰个女仔嘅耳珠咧有粒黑色嘅痣， 系 咁都特别嘅咁样，黑色嘅痣。但系最特别系咩咧？ 系佢冇耳窿嘅。 唔系，跟住嚟啦。 系 头先讲咗咁耐嗰个故仔，其中一个人物呢个时候就愣咗出嚟啦。佢望住佢呢个女人嗰粒耳珠嗰粒黑色嘅痣，佢即刻谂起就系话喺佢生命里边唯一认识嘅一个女人。耳珠里面有粒黑色字， 就系佢家姐， 就系佢家姐。 但系佢冇理由唔认得佢家姐噶。 系冇错，冇错。个古仔唔系话佢整咗容，唔系咁样。 系咯， 系啦。佢只系话，哦，点解你又会咁啱有粒黑色嘅字喺个耳珠度？ 认唔到个细佬 系 嘛？ 唔会，如果咁样嗰个唔系村上春树啦，嗰个就变咗向西村上春树啦，变咗函谷咁样可能。唔系，跟住佢就话，哦，点解都会有粒黑色嘅字？佢就已经。觉得好好 好巧合， 佢觉得好巧合，但系佢巧合到嗰个地步咧，佢话唔知有啲心绪不宁。咁跟住咧，然后咧，佢就同呢个有妇之夫咧，就再继续倾偈嘅时候咧，佢就话我其实过两日咧，我就要去医院啦。 边个同边 个？嗰个女人啊，佢就我要去医院啦，因为咧佢就发现有乳腺癌，佢要去做手术咁样。跟住咧，佢仲同佢讲话嗰个调音师就话你使唔使我陪你啊？因为佢话咧呢件事连我老公都唔知道，咁佢因为佢要好配合佢嗰个寂寞都市女人嘅形象。 我头先突然间你咁讲之后咧，我个骗案就出嚟啦。 你真系做咗廿几年风骚啊，桂花 店。嗰只借钱啊，我冇钱啊。 佢唔系， 我老公又唔理我啊。你会借廿万俾我？ 咁然后佢就同佢讲话，如果你需要我陪你嘅，我可以咁样。咁跟住佢完咗啦，佢话唔使，我会自己搞掂啦咁样。咁跟住呢个调音师做咗个咩决定咧？ 同佢。割脉， 佢就打电话， 割粒脉， 揾佢十几年冇联络嘅家 姐，然后咧佢就约咗佢出嚟。佢话咧喺个故事安排里边咧，佢家 姐都呆咗，十几年冇听到细佬打电话嚟。跟住佢就话咩事啊？佢话冇，可唔可以见一见你咁样？跟住佢哋见面啦。咁啊佢 跟住再细问之下，你冇 佢哋嗱喺度倾偈啦。咁跟住倾偈嘅过程里边咧，就讲翻好多当年就话点解你要讲自己嗰阵时系同性恋啊诸如此类。咁佢话啦，终于互相得到解脱啦。然后咧佢就再问一问。佢话：咁细佬啊，你究竟揾我出嚟做咩咁样？跟住佢就话：我冇，我近日遇到一啲事，就令我突然间谂起你啫咁样。跟住佢家姐咧主动讲，佢就话：唉，细佬，不过咧， 其实有啲我都想话俾你知。 系啦，佢话而家见翻你咧，我都觉得好巧合。佢话因为咧真系唔系一个好嘅 timing。佢话因为咧，其实咧我过两日咧，我要入医院度做乳腺癌嘅切除手术。 嗯， 又系一模一样。 呢个似作嘅，我觉得。 嗱，我都话咯，唔需要知佢真定假嘅，唔需要知佢真定假嘅。 故事啊，佢都唔系首先 系啊， 佢真系写小说，佢唔系写真人真事啊嘛，佢冇话系真人真事啊，古仔嚟啫嘛，你中唔中意听咯？ 系啦，咁然后 佢就即係當完咗啦，佢冇任何嘢解釋喎，啱啱 check 個時辰八字。咁但係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其實佢喺呢個考核嘅過程裏邊咧，佢又帶出咗，譬如話佢哋幾個都市人嘅感情咯。譬如佢，你好快已經睇到嗰個寂寞嘅女人，一個女人咧，佢就算結咗婚。佢唔好话佢偷食，佢连有乳腺癌佢都唔想话俾佢老公听，佢觉得咧唔能够对呢个人讲嘅，反而就想呢、這、 一 个诶呢、 這个 陌生识咗几个礼拜嘅陌生男人，仲要好得意，系佢哋已经冇办法有肉体关系，亦都知道对方系唔会爱佢嘅情况之下咧，佢反而咧都愿意将呢啲嘢 话 系啦。其实佢话净系呢个对比咧已经好强烈噶啦，嗰、个系同你有肉体关系嘅老公，但你好多人唔同佢讲，呢、這个系你冇可能有发展嘅男人咧，但你反而会觉得话啊，如果系咯，你有需要，你仲想嚟陪我去渡过难关嗱，呢啲真系。好穿上啊！ 我就啱啱想咁講啊，因為我睇村上春樹扮文青嗰個年代咧，我堅持係有扮呢個字喺度嘅，就係我中學嗰個年代，嗰陣時會覺得哇，你冇睇過一本村上春樹啊，即係冇行出去啊，你覺得自己好型，提升咗咁樣噶嘛，係咪啊？同埋佢當中咧，即係都仲係青春期啊嗰陣時，佢又有幾多咧描述啊情慾嘅場面噶嘛，係咪？更加會覺得哇！近乎睇鹹書嘅感覺有，哇！你一講翻咧，佢嘅橋段啦、用字啦、嗰啲角色嘅設定咧， 係啊， 我都想講講啊，好穿上春樹， 係 啊，好掛住啊，又 係啊，同埋佢呢都幾易入口啊。咁啊，跟住另一個古仔短短地咧，呢、這個可以快啲講咧。我覺得佢好巧妙係咩咧？呢、這個擺明係假噶啦，我相信。佢個古仔就叫做24樓同26樓，佢就話咧遇到有一個私家偵探，佢就調查一宗咧老公失蹤案。咁佢係點樣個場口嚟嘅咧？佢就老婆嚟報案啦。佢就話咧，其實咧我老公咧就同我就一齊住。咁但係咧佢奶奶咧，即係因為之前咧個丈夫就走咗啦。咁咧佢就好孝順，就叫埋佢老阿媽咧。就搬咗去佢樓上樓下，咁啊買咗兩個單位， 咁咪好咯，住得咁近， 系啦，咁咧佢就住26樓，個媽媽咧就住24樓，咁咧佢媽媽咧由於經常咧即係太掛住可能個丈夫啊，咁咧心睡不寧，成日咧都會突然間咧半夜可能扎醒，跟住咧就會即刻打電話，阿仔啊，好驚啊，而家我。咁跟住阿仔咧，就無論幾趕咧，佢都會有26樓衝落去兩層啫。咁啊，去照顧佢有陣時就照顧幾個鐘咧，先至上翻嚟咁樣。咁佢話咧，有一晚咧失蹤嗰日發生咩事咧，又係一樣，又係個阿媽咧突然間下邊大叫，就好驚啊咁打電話。跟住佢話咧，當時個老公咧剃須剃到一半，衫準備翻工著到一半，就即刻衝落去24樓。咁咧轉頭咧仲打到電話上嚟，我同老婆講：啊，老婆 OK 啦，阿媽冇乜嘢嘅，你幫我煎定兩個 pancake 攞上嚟噶啦咁樣。咁點知佢個 pancake 咧煎到咧，真係幾個鐘咧，個老公都冇上過嚟。佢打翻去落阿媽度，阿媽話佢走咗咯，佢上咗嚟咯，就係咁樣消失咗。 哦， 好啦， 剔咗25樓啫，系咪？25樓有个靓女或者有牛牛喺度住， 系啦， 佢喺结界啊。 系啦，咁于是乎咧，佢个古仔就呢度开始啦，然后就不停喺度讲，就话系究竟系边树嚟嘅咧？咁样，咁咧好得意嘅地方咧就 系，即 系 个老公去咗边？ 个老公去咗边树咧？咁佢就净系望住有介绍佢老婆咧，就话个私家侦探咧就仲第一身咧就话啊呢个老婆咧。佢著嗰對高踭鞋好尖下喎，咔咔聲咧。佢話如果俾我見到咧，心理壓力一定好大咁樣。佢突然間有呢個細節出嚟啦，好驚啦。咁究竟關咩事呢？去到最尾個古仔咧， 個老公係死咗嘅。 唔係嗰個私家偵探諗咗好耐都揾唔到。去到最尾咧，突然間有一日個老婆就打嚟，佢話：喂，揾到啦！佢話佢喺邊度啊？佢話咧，佢話佢喺仙台嘅一個火車站嘅月台上面嘅一張長凳。就俾人發現咧，佢瞓咗喺個長凳上面，冇死到。 隔咗幾耐啊？ 我隔咗成差唔多唔知一個禮拜定一個月㗎， okay, okay, 因為我而家本書唔記得咗，一段好長時間。係啦，佢話咧，警方揾翻佢嘅時候咧，佢完全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佢話：我就記得我落咗我媽度，跟住唔知道發生咩事。 係啊， 咁佢話係啊，佢話呢十幾日發生咩事唔知道。咁你點樣能夠喺東京走到仙台咧？即係嗰個地理位置我都唔知道有幾遠啦。咁但係總之唔會係步行到啦。佢話我都唔知道。佢仲係著住咧，佢離開屋企落樓嘅嗰套衫服啦，衫褲啦咁樣， 睇咗一半嘅數。 係啦，咁佢呢個故仔就完咗啦。嗱，本來就咁睇咧，你會覺得啊，佢咪創作咗一個結界嘅故事咧咁樣。 係咯，我就係話咪結界。 但佢原來後來咧，即 係咁同佢老婆個高踭鞋有咩關係咧？ 佢後來佢就用畫龍點睛咧，用咗一句咧就總結咗咧呢個故事，你就即刻好似明白咗啦。我睇我記唔記得翻嗰句啊？嗰、那個私家偵探咧，佢就知道呢個消息，然後佢就話佢話：我就等呢個老公咧，就覺得佢好似唔知話咧，佢而家咧就要由仙台嘅車站翻嚟呢一個現實世界，佢又要隨時衝落樓 应付佢阿妈，又要面对咧呢一个会着住咔咔声高踭鞋，好似好有压迫力嘅老婆咁样。 即系两个女人都令到佢好大压力， 所以 佢 自己崩溃咗，走咗去 嗱， 自己都唔知点。 其实佢个我谂咧，即系大家各自解读啦。应该咧就系嗱，佢继续保持呢一种悬疑嘅神秘，但系佢又想话俾你听咧，即系话其实咧好有可能系个男人自己都想消失啊。 嗯。 佢應該都 個潛意識就走咗去，跟住又唔知做咗咩。 呢、這個廿四樓同廿六樓咧，其實就等於係佢咧生活上面嘅兩大壓力。 佢咪就廿五樓咯。 係啦，佢唔知道可以去邊度，又要落嚟照顧阿媽，翻到嚟又應付個老婆。嗱，佢冇仔細講老婆衰啲乜，但係佢淨係從佢講話佢嘅衣服啊，嗰、那個高踭鞋咧，佢就好似講到就話會係一個霸氣外露啊，好大壓力。跟住佢其實即、就、係、是。佢創作咗一個男人咧想潛逃嘅一種幻想故事咯，係啦，可能係佢壓力大到個人咪意識流一失蹤咗就走咗咯， 根本唔知發生咩事咯。 走咗去咯，哇！你話呢個古仔啲男人聽都唔開心啊， 係 啊， 我諗起 我都真係 阿華，其實 係啊，真係呢個真係好係。 Hello， 哎呀，我講咗出嚟啊，哎呀，偶然啊，偶然啊， 係咯，即係嗱你。 一个唔小心啊，讲咗出嚟啊！ 呢个故事啊，俾啲男人睇完之后，即系我谂以后咧，可能你大家 都觉得自己会系咁样，但系咧又唔识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 系啊， 跟住自己失踪啊。 同埋我觉得咧，呢度会多咗个名词，可以专有名词会发生咯。 咩咧？ 系啦，可能喺啲猪朋狗友嘅环境里边啦。你今日去边啊？唉，要去廿六楼啊！系啊，咁但系点啊？ 即系老婆廿四， 廿六楼就老婆系啦，廿四楼就阿妈。 我想去廿五楼啊，有冇人 陪 我啊？ 唔系廿五楼，系如果我一世都棘咗喺廿五楼就好啦。咁 系啊，所以佢呢本书咧好正啊，所以你听呢两个咧，觉得佢真系果然系村上春树讲 出佢即系啲男人心声啊。 即系村上春树讲鬼故或者叫讲神怪嘢咧。佢都會令你覺得好中產啊！撞鬼你哇！佢話偶然係同爵士樂有關， 即係佢唔係講鬼嘅， 佢真係唔係鬼啊！ 真 係 唔 係 鬼嘅， 係啊！佢後面仲有好多唔同故仔咧，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睇下咧，好薄嘅咋， 係 《東京奇 談 集》係啊！咁所以咧呢個書都值得喺呢個時候大家開懷一下咯。 我都信嘅，我信人生真係會有咁多嘅啱啱遇著剛剛嘅， 係啊！好啦，我哋聽日又會啱啱同大家見面啦， 好，拜拜。